农业部长利特尔普劳德表示，澳洲并没有同中国打贸易战，事实上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亦都有增加，但他说中国正是以相对公平的程序围绕澳洲认为贸易上不公平的方式处理问题，澳洲将会考虑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澳洲贸易部长白明汉强调，澳洲向中国出口的大麦并没有提供补贴或者是倾销。法国和德国建议以欧盟的名义向市场借贷，筹措5000亿欧元重启疫情之后经济，但获拨款的国家是否需要偿还仍然未有一致意见。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强调，任何援助只可以以借贷形式进行，并不是资助或者补贴。他说已经同丹麦、荷兰和瑞典等主要官员讨论过疫后经济援助。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6点，升481点，总成交金额3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3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6点，升9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05.8升3元，腾讯控股428元升5元，中国平安79.05升1.8。友邦保險69.6升1.3，港交所263.8升9元，中芯國際18.68升7毫，美團點評121.8跌1毫，小米集團12.2二升1.8，平安好醫生100.1跌2.7。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51，英磅9.463，瑞士法郎7.977，澳元5.058，加元5.557，新西兰元4.681，欧元8.4573，每百日元对港元7.2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85。日经平均指数报20460点，升328点。港金现价报16050蚊，跌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58美元，卖出174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丽业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面粉厂一段行车缓慢，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梳士巴利道小隧道红磡出口、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沙头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 Maybe Hong Kong 的阿桃。 好。 逆境的时候更加需要正能量，听歌梗是要听首快歌啦，送给大家来自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不管了，不想了，不等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 Lisi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嚟一网胜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哇，琴日啊，我块面啊痛咗一晚啊， 点解啊？ 都仲痛啊？ 哦， 系啊，有一种痛爱嘅感觉啊。 哦，你个粒疮啊，令到你痛痛。 哦，我粒疮好咗好多啦，但系即系大家嚟时 touch wood 啦。 果然大夫好计好计啊！ 你讲紧个大夫好似去睇中医嗰啲大夫， 系啊， 嗰啲咁样啊。 冇啊冇啊，咁因为其实琴日咧就我哋就我觉得系几好嘅、 嗯， 就接受咗一种咧即系新嘅化妆嘅体验咧、 啊。但系我觉得化妆咩都冇用嘅、啊，你睇今日阿田个头，哇你好大风咩出面，吹到乱到咁嘅， 即系预咗噶啦，系啦。你下次唔需要再帶佢去體驗咧一啲唔同嘅，即係變靚嗰啲，即係過程嗰啲唔需要嘅啦。 係咯， 係咯，搞啲咁嘅嘢真係， 即係打回原形啊！ 係啊， 即係 Cinderella， 其實你係現代版啊！ 係12点钟之後就變 你真係好好徹底喎，真係。 係啊，真係。 其實你望住咧，譬如我哋以前電台出去咧，都有影靚相嗰啲咧。 係啊。 你望翻，你唔會希望就係話我要變翻。好似喺电台影嗰啲 portfolio 嗰啲咁靓嘅咁样， 你明唔明啊？想啊想啊，但系有冇咁嘅能力嘅，都系一个问题嚟噶嘛？你明唔明？ 有冇咁嘅勤力都系另外一样嘢 咯。我中意你今次呢个字食得好好啊，系啊，唔系咁嘅能力，系咁嘅勤力做得好。今次你讲得好啊， 仲要有冇本事？你明唔明啊？嗰啲头发系冇咁嘅本事，令到你可以咁样嘛？ 只要你勤力，只要你肯尝试就得噶啦。我呢个系我自己嘅信念嚟，我死嗰阵时条挽联都系咁写嘅。 系啊，所以你真系 即系好啦，嗱，即系。手背是肉，手掌都是肉，你宁愿甩头发定系宁愿靓头发？ 其实两样嘢系可以共同拥有 的。你的意思是你不搞个头发就令佢唔甩啊？ 系啊， 但系我睇唔出你有靓到个头发。 唔系我冇靓。 聽到啊，但係問題係冇甩到啫嘛，起碼 咩你自己都話有㗎，哎算啦，真係 我哋呢個題目啦， 係咯，你又唔染又唔剩咁樣就 嗱，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啊 嚇，係明白，唔係其實我何嘗唔係咁諗咧， 你係可以聽日問我㗎， 係咯，當我今朝 gel 頭嘅時候，我都發覺啊，點解 gel 唔到個 James Dean 咁嘅頭出嚟咧？真係 你有盡到力㗎啦， 我有盡到力嘅，但係我覺得咧個體驗都幾好玩嘅。系啦，即系所以我哋都自己喺屋企咧就拍块面，因为咧，我觉得真系因为撞下一个新资讯咧都几得意， 系 即系原来咧而家市面上咧有一啲嘅化妆咧，砰，佢有埋按摩咁得意喎， 系啊， 即系顺便捻埋啲头头尾尾嗰啲咩眼骨穴啊嗰啲咁嘅嘢咧， 咪犀利咯，所以即系除咗呢个扮靓之余，仲要同你点样之前系扮到靓啊，个底要靓先得噶嘛。 咪简单嚟讲，有一样嘢更加重要嘅，只要你哋两个识到个好嘅朋友，嗰、那个叫做我， 啱啊， 咁你哋就有得享受。 咁啊， 所 以嗰个 connection 成日识人好过识字。 你又带佢去买衫试下，又俾听众撞到你哋两母女温馨，啊唔系两母子温馨，系啦。 麻酸或者都得，两麻酸都得。即系最紧要系乜嘢啊？个重点系咩？个重点系我啊！你哋要马住我，你哋要爱我，你哋要照顾我，你哋要俾家用同零用钱我。哇，讲到几大咁啊！ 但系我跟住我见到佢今日佢又打回原形喎，真系。 我冇打回原形， 系啊，咪即系靓咯， 系啊， 打回原形咯， 完靓靓拳， 完 靓 靓拳， 佢系即系。即系靓嘅都系本身都靓嘅， 系啊， 即系只系再装埋更靓。 好啦，我哋唔好再喺度吹捧自己啦。 唔系，其实我哋而家呢个算唔算系我哋向你即系作出攻势啊？ 咩为之攻势先？ 系啊，咪我哋算唔算啊？呀，嗰啲咁样咧。 呢个就想，我就想学啊。 早啊！ 因为咧，哎呀，我唔得，你 再带我哋去化妆啊，早。 所以我啊，对唔住，我点样都带你哋唔好娇嗲我就得噶啦。 系啦， 但点解要你去落呢个踢落去咧？因为一阵间咧，我哋星期二十一点半之后咧，我哋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啊嘛，系咪？ 系，我唔明点解今日 今次系冲住你而嚟噶， 唔系唔关我， 真系冲住你而嚟。 其实我都系冲住我而嚟，我好怕人娇嗲嗰啲， 所以咪啱晒咯。 我真系大把大把想升过去，横扫千军咁 嘅。咩啊？但系如果系志玲姐姐嗰啲咁样咧？ 有几多个志玲姐姐先，同埋志玲姐姐会唔会同我撒娇先，大佬？ 咁唔同啊！ 想啦，曾志豪。 唔系啊，咁我哋当我哋话撒娇嘅时候咧，嗱，点解我哋要讲撒娇咧？ 撒米咧， 就系因为咁样嘅。我哋今日嘅生活小确幸咧，我哋就决定挑战一下咧。嗱，真系想喺生活里边得到小确幸咧。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懂得撒娇嘅伴侣， 系 而咁啱你一个中意人哋撒娇嘅伴侣， 系 哇，生活就多咗好多情趣。但我哋知道喺直播室里边。最少有一位同胞，佢唔识撒娇嘅， 系 佢识杀人，佢唔识撒娇，佢识撒赖，佢识系啦， 我识杀昆虫， 佢识杀蜂，系啦，但系佢唔识撒娇，系咪啊？桂花田 啊，我唔知道，可能我识我都唔知道，原来嗰啲已经系嘅， 可能佢平时对住阿华系咁嘅，只不过对住我哋两个， 落先会， 应该系啊， 佢对住阿华系唔会有， 所以佢永远都会嘅。 嗱，唔好开始用呢啲，佢个身系头先有摆动噶，唔想望啊。总之，我哋今日咧十一点半咧，呢个风骚生活小确幸咧就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度咧就会做呢个 Facebook Live 嘅。我哋有唔同嘅撒娇方法啊，同大家一齐笑下玩下，或者你可以学下咧，系咪？ 啊，又或者你哋有啲咩嘅撒娇方法都同我哋分享下。即系如何？ 唔系你分享完，你唔好咁大声，你要做出嚟嘅。我哋个小确幸唔系用把口嘅。 系啊， 你唔好喺度一间，我惊啲听众咧真系话我有好多方法嘅。嗱，我咧会中意好似树熊咁揽住人哋咧，然后抌两下地咧，你照做嘅。 咁跟住就变咗嗰个咩温柔，唔系嗰个咩游班话？ 咩游班啊？ 诶，嗰个教拳。 我哋播首歌先。 我去紧音乐噶啦，系啊，但我仲未听到你讲咩啊？ 你想讲紧巴西游术嗰个事？ 喂，游。 系啊，同阿天咧做咗四年嘅拍档，我谂我开始成为佢条虫啦。 情人又叫做未来，你每日去等，我到处跌坠，难遇上最精彩。人海是爱海，永没法躲开恋爱。偶尔放下再等，回笼被撞开，将心封闭，只等于活该。如能爱，便爱出个未来，用一次 爱便爱到最清楚，情成爱，爱便会这样等爱，离不开，最后即使失去，能够是真，这已是爱。待却换未来，有爱便有真，这世界中依然没有更精彩。无心遇上的，搞热爱最是着来，每每这样发生，错了也不改，管它可会否千秋万载，如能。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上次咧，我咪讲咧话有个即系街坊咧，就因为摆咗对波鞋喺门口咧，俾人偷咗咧。 但佢自己可以喺个网上面咧，又追踪到嗰个偷鞋者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即系嗰次就系佢好有恒心咧，佢坚持唔放弃，就上咗去嗰啲咧拍卖网站嗰度咧，就即系搵咁样噶嘛。好啦，今日又有呢个咧，即系恒心系列第二集啊。 系。 咁就不过睇下，如果你系嗰个事主咧，唔知你会唔会有嗰种嘅毅力？即系头先阿祖讲得好嘅，唔系能力，系勤力。 系 咁，究竟你有冇呢种毅力咧？就如果你俾人偷报纸， 偷报纸， 偷报纸， 报纸都系摆喺门口嘅，因为我有订报纸噶嘛。系系系，佢都系朝头早，因为好早送报纸，你未起身，佢都唔会揿你钟嘅。六点三佢就送嚟噶啦，佢就摆喺门口咯。 咁咪系摆门口啦， 所以要偷佢可以俾人偷， 系啊，但系你就唔系个体户啦，因为你就系订户，你俾人偷报纸、就偷一份。 你讲系报纸档成栋俾人哋，成栋俾人哋偷。 报纸档嘅老板娘，佢系老板， 我唔够胆喺佢哋平时俾我嘅感觉咧，都好有威严噶， 好多眼望住嗰个档口 啊！你试下，即系啊，我唔够胆啊！ 唔系嗱，呢个好笑，因为咧，佢荃湾有个报纸档，即系。街边报纸档嗰啲老细咧，佢就话咧：，哎呀，每次咧都发现咧，点解咧？有啲报纸咧 明明一專專搭好噶嘛， 啊啊、 即大家有印象都仲係咁噶嘛。 係、啊， 佢話咧有啲報紙咧明明就搭好咗嘅，就俾人哋咧掟到周圍都係散曬。 哦， 係啦、啊，咁咧 報復式嘅喎又係。 然後咧每次揾得翻嘅時候咧。就總係咧有一兩張唔見咗、 哦， 即係佢偷得唔多，佢唔係好似頭先阿田講咧， 佢要唔得曬咁多啫，都重 可能淨係攞咗個風月板就走啦，咁樣硬係搭到報紙嗰度，硬係就爭少少咁樣嘅。 即 係 佢唔係成沓攞走咧， 係 只 係 攞一兩張一兩張嗱。跟住我覺得係好可疑喎。如果咧你話佢成沓攞走咧，其實你基本上都知佢做乜嘅， 喺 度做廢紙咯。 唔係，哦， 做廢紙變賣咯， 係 啊。啊！玩你固然係 啦，等你搭嚟搭去都冇咗個體育版咁樣咯。 因為以前試過㗎，派免費報紙咧，咪話好多嗰啲成棟成棟俾人攞咗咧，佢攞做廢紙回收，佢、 哦、 有 錢賺㗎嘛。 佢有錢賺㗎嘛，即係唔多有錢賺㗎嘛。咁、但係而家呢一個咧，佢就話每次啲報紙都俾人哋咧就偷咗幾張，係幾張啫， 即 係幾 份 冇咗啦， 幾份 啦，係啦，每次都冇咗幾份啦咁樣。啊，唔係啊！是因为呢佢嗰啲报纸咪会一版版分开嚟搭嘅。佢係由嗰度開始已經冇咗一兩張啊， 係、哦， 即係話你如果咧你呢份報紙攞翻嚟咧，娛樂版咧唔見咗個水著，係啦，體育版又唔見咗個賠率，咁可能你就冇咗啦。 喂，咁真係大件事喎，因為你唔可以唔齊張噶嘛，叫做 咁你 份報紙你冇得賣咯， 係你買唔到 噶嘛，佢哋都有成本噶嘛， 係 咪？ 好啦，咁你會點做咧、哦？你哋就係嗰個副製檔。 成日都係咁嘅時候，咁陣梗係要裝個眼喺度望下究竟發生咩事，邊啲人擔咗佢啦？ 係啊，嗱。佢真係咧用咗最好嘅方法， 閉路電視 冇， 佢 閉路電視實在太高科技啦， 人 肉閉路電視， 梗係啦，佢集報紙檔喺條街度啊，舉個例嚇，咁咪周圍去嚇，即係隱蔽處喺度。 其實都唔使好隱蔽嘅， 自己個檔啫嘛。 朝頭早可能係四點零鐘咁樣擺低咗啲報紙就喺呢個檔攤嗰度，你就搭報紙，其實嚟嚟去去嗰、那個範圍理應唔會好大嘅啫嘛。 佢咧嗱好得意嘅嗰個咧老細咧，佢話佢每一次咧就遇到呢一啲情況咧，佢、就會覺得咧瞓唔著啊。即系咧，佢个硬住一个， 即系好担心啊！咪同埋 佢觉得唔抵啦，系啦， 系 唔瞓气， 系个中气唔顺， 中气条中气唔顺。佢直情嘅咧，佢话咧受到相当困扰咧，夜晚咧瞓唔着，跟住咧佢就话啦，佢凌晨即系当琴日咧，佢话琴日凌晨咧。佢喺睡夢之中掙扎醒咗，嚇、啊！又偷咗報紙啦， 唔係好掛住嗰幾份，嗰、幾份唔見咗個報紙， 跟住呢個 大壓力， 真係好大壓力。跟住 佢賣唔到生意噶嘛， 同埋你 只係幾份，令到瞓唔著，我又唔會去到咁。 但 係 你都唔係，係啦嗱，有分歧啦， 中氣唔順， 兩夫妻有分歧啦，死佬做乜嘢？唔抵啊！ 嗰幾份報紙， 我發夢份報紙同我講啊，阿爸，我唔見咗張報紙嚟 啦，當兩蚊一份啦，你冇咗五份，你都係十蚊啫嘛，令到你自己瞓唔著。系咪系咪仲唔抵啊？ 系咪好多日噶啦？ 一个礼拜有三次啦，已经 三次啦。 系啦， 咁都系$30啫，死婆！我俾你毫俾你，俾我瞓咯，好唔好啊？ 最低工资啊，做一个钟就$30几， 但 系 你而家讲紧一个礼拜啊嘛，系咪啊？ 咁于是乎咧，你既然都嗌醒咗觉啦，咁于是乎就话 都醒咗， 系啦，死婆，横掂都瞓唔着啦， 系 衰佬落去， 不如就去现场。守株待兔， 咁我又覺得可以。 係啊，佢哋就真係咧，就一齊去到報紙檔，仲要咧 和好如初，我哋一齊攞住手， 係啦。 咁然後咧就坐喺個客貨車上面就等啦。佢話咧真係俾佢等到喎嗱，發行商就擠低咗報紙擺度，咁然後咧。等到凌晨三点几、都等咗个零两个钟㗎佢哋。 时间嚟。 终于真係有个贼人走咗出嚟。 真係呀。 係啦。然后呢仲要见住佢呢亮出亮剑啊。 係。 亮咗把戒刀。 因为解开嗰条带嘛。 係啦。 即係嗰个报纸 然后佢解开嗰个绑报纸嘅胶带。跟住你估佢偷几多 少偷咗。 两份。 偷咗一份。 一份。 但 佢唔系偷完整嘅 一 份， 系 咪？ 系抽几张、啊？ 都系未搭好，抽咗其中一份， 哦、即系可能净系抽咗个 娱 乐 版 嘅啫，咁样 抽咗一份就即刻走咗啦，然后就向呢个行人天桥方向就走咗啦。咁、咧，由于佢话咧贼人手持戒刀啦， 我都想咁讲，冇你咁衰啊！ 贼人手持戒刀， 老婆系啊系啊，娱乐版真系豪俾佢，豪俾佢啊， 系啊系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净系影咗相啫，影咗相。咁跟住咧，佢就再去报警。最后咧，就真系咧嗱，今次警察又做到嘢啦，净 系 扣住张相咧，就已经追踪。然后咧就喺其他咧唔同嘅报贩咧协助底下咧，终于成功咧就截获呢一个偷咗一份报纸嘅男子。 佢 終於將佢食 頭。咁啱嗰次俾人捉到佢偷一份，可能佢之前已 經 偷 了。都係偷一兩份啫嘛，都都講咗。 我有個問題，佢係得到其他報販嘅協助，即係係咪呢一位嘅朋友喺呢一度偷份娛樂版，係會去另外一個報攤度偷份要聞，跟住去嗰度偷份體育。如果唔係，點解要其他嘅報販嘅協助咧？ 可能睇下有冇人附近見到佢咧。 我、哦、附近， 你有冇望到 嗰個時間佢哋開咗， 你見唔見到佢咧？ 我以為係佢呢度偷一份，唔係好過，偷份 唔係 好過。 真係 好報紙咯！ 佢話最後咧成功喺洛陽新村附近咧就擒獲呢一名嘅男子，係啦， 係咪人裝並獲啊？ 都人裝並獲㗎， 一袋都係報紙。 係啊，同埋咧影住嗰張所謂嘅賊裝相咧，真係見住佢咧，真係背心啦、短褲啦，仲要綁住個毛巾喺個頭度啦，揦住個膠袋咧就執住一份報紙啦。最後好得意喎，警方列做咩案處理咧？ 偷窃咯， 唔系， 仲唔系偷窃？ 唔系， 啊，我最想 呢个真系最好。 系咪因为咧喺个街度咧根本咧就唔知嗰啲报纸系边度，因为冇人接收啊嘛，咁就系当佢执垃圾定佢 系 游荡罪， 两个字嘅。 哎呀，两唔系，但系 唔系 冇嘢啦嘛，冇嘢啦嘛，系两个字嘅，系 啊， 误会啊， 误会罪啊。 佢话警方调查后。案件中最后就冇拉佢啦，即系虽然捉到佢，但系唔将佢拉，可能因为真系得过一两份个关系咧，都唔知点告佢偷窃，都唔知点搵钱，佢就话列作误会处理。 哦， 一场误会啫。 即系希望嗰、那个即系老板，即系报档老板去睇下调停下，睇下可以停外。 我怀疑嗰个中年男子可能咁讲啊，吓唔系摆喺度俾人攞嘅咩？梗系唔系啦。哎呀，我误会咗。 哦 但佢都亮咗把戒刀啦，应该有心噶咯，系嘛？ 我以为你哋随便劈喺度，冇人攞啊嘛。 咁咪攞咯。 其实我哋应该多谢呢啲男人噶，呢、這个时势仲想对报纸有兴趣，值得鼓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对今届文凭试历史科试题出现争议，感到非常遗憾同埋失望，形容系专业失误事件。佢话特区政府对教育重视，不等于只系提供资源，强调今次唔系政治干预。佢至今为止冇干预过呢一件事，亦都冇行使权力指示过考评局点样做。但如果有需要，佢唔会回避。 今次喺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历史科嘅其中一卷卷一。呢、這個試題出現咗咁大嘅爭議咧，係令人非常之遺憾，亦都係非常之失望嘅。因為教育係一個樹德立人嘅事業，教育係需要人把關嘅。特區政府同埋我本人係非常之重視教育，但係重視教育唔等於淨係俾錢呢個教育制度，我哋係需要去維護呢個教育嘅目的、教育嘅質素。今次事件係一個專業失誤嘅事件。不是一個有人又是無限扯得很遠的話一個政治干預教育的事件，所以到這一刻為止我沒有干預過這件事，我沒有教過考評局怎樣做，我沒有行使過在教評局條例下面賦予行政長官的權力，但是如果有朝一日為了保障香港教育的質素和目的和保護學生，我是不會迴避。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食物及卫生局今日将会公布两项防疫措施规例是否需要延长的具体安排。他话在上星期六再次召开专家顾问督导委员会会议，四名专家都认为本港的防疫工作有成效，可以继续维持现状，不必进一步收紧。今个月27号的复课安排可以继续，但由于今个月13号再次出现本地个案，专家认为有需要进一步扩大病毒检测范围，当局的目标是每日做7000个检测。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自己已经定期服用抗疟疾的药物强氯喹和新补充剂，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他要求白宫的医生提供这种药物，并已经服用一个半星期，但医生并不建议他服用。至于是不是证明药物具有效用，特朗普就说自己就是证据，即使药物无效亦都不会令人生病或者死亡。特朗普过往是曾经多次公开推介强氯灰，但多项研究显示，强氯灰不单止无法预防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更加可能损害心脏，导致严重心律不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曾经警告，不要在医院和临床的试验之外使用。有专家亦都质疑特朗普的言论传递错误信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27点，升497点，总成交金额50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5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31点，升1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08元，升5元；腾讯控股429.4，升6.2；中国平安78.8，升1.6；港交所264.8，升10元；中芯国际18.9，升9.6；友邦保险69.8，升1.5；小米集团12.32，升2.8；美团点评123.3，升1.4。平安好医生98.65，跌4.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42，瑞士法郎0.973，加元1.395，人民币7.11，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日经平均指数报20,517点，升383点。港金现价报16,050元，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19美元，卖出1,741.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大埔公路出九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喺河源街，去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挤塞，龙尾喺黎业街。喺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咧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梳士巴利道小隧道红磡出口、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方向沙头角、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神圣罗马帝国此世凌人，血腥屠杀新教徒城镇，民不聊生。帝国皇帝更乘胜追击，除了颁布归还教产斥令之余，还想同法国达成和平协议，以巩固自己的势力。究竟法国会不会欣然接受，亦或另谋对策去扭转当时的局势呢？30年战争之权力，今晚9:30，港台电视31。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火勢真係可喜可賀，見到我呢個拍檔嗰粒唇瘡真係咧，明明已經蔓延緊去另一邊，由左至右咁樣噶啦，即係係啊，有啲即係唔係幾好嘅現象啊！竟然睇完啊大夫之後，啊、好翻喎，仲食埋藥，有冇問翻事完點解你會有粒咁大嘅瘡呢？究竟是衰在哪一度呢？是不是衰在一个人那度，还是衰在你的口那度呢？我们有请他那粒唇瘡终于都好翻好多了，我们有请曾志豪。 主要呢都是刚才阿祖讲的那个秘诀咯，就是勤力咯。是啊，其实勤力呢是真的很重要的。只要你肯勤力查多两下，查多两下的话呢 ,ok 的。这个世界它会给你一个公平的回报给你的。哎呀，好像讲多了，现在补一补药膏先。想讲一个咧关于能力嘅问题啊，你有冇发觉咧近日咧有两单即系好有争议嘅新闻咧？其实都系同呢个能力信任咧有关嘅。譬如咧我哋啱啱讲紧呢一个 DSE 嘅历史题咧，咁啊引起嗰个风波，哇大到咧，我谂你话啊，真系进入夏天啊，几时有风球啊？风球而家咪嚟咗咯，系咪？呢、這个就叫做历史嘅风球。咁啊，我谂你有排睇啊，呢个咧观风逐浪咧，应该都有排即系吹到埋嚟噶啦。但系咧，如果你问翻个核心嘅问题咧，就系系咪同个能力？同个信任有关呢，即系话有一条题目出咗嚟，有啲考生已经答咗卷啦，但系有啲大人佢就同你讲话，我觉得呢条题目系好有问题嘅，因为咧，我觉得我哋啲考生咧系一定唔识答嘅，啲资料咁样俾咧，佢系真系会冇能力嘅。喂，你有冇先问过啲考生，其实佢觉得自己有冇能力作答咧？嗱。以往咧，大家谂翻一啲题目咧，譬如咧，以前我记得文凭试咧有出过咧一啲通识嘅题目啊，或者作文题目咧，系好刁钻、好深奥嘅。事后咧，通常系咩人出声先嘅咧？就系、是、譬如啲传媒咧访问啲考生咧，佢哋总系会喺出边即系可能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好深啊、好深啊。譬如今年咧就话哇问冻柠茶啊，大佬啊点问啊，好深啊咁样，都唔知道点作答。咁好多时候呢，你就会由嗰啲考生嘅反应呢，你就会知道，哦呢条题目呢其实出得係难咗，係深咗啊，佢哋有冇能力啦咁样。喂，以往嘅关系係咁㗎喎，但今次真係好唔同喎。今次呢直情係考完之后呢都未有机会呢，即係博咪人问啲考生啊，你觉得今年啲试题难唔难啊咁样呢，就已经有好多嗰啲大人呢就走晒出嚟呢，就话唔得唔得啊，我哋啲学生係一定冇能力呢係去应付呢条题目㗎。你话呢个系咪一种唔信任呢？结果呢，其实琴日有一啲嘅历史科嘅校长啦，即系历史科老师啦，有啲中学嘅校长啦，甚至乎有多考生呢都出嚟讲，佢就话：喂呀，我觉得唔难、哦，我答到、哦，我觉得啲资料呢其实我 OK 嘅、哦。甚至乎呢，其实有一啲嘅校长佢都话：喂，你话我哋啲考生呢冇能力去作答呢条问题呢，其实系对考生一个最大嘅不信任同埋最大嘅侮辱嚟嘅、哦。嗱，你话啦。归根到底，你撇除咧，你讲话喂唔系，我觉得呢个即系历史嘅真相，即系大家好中意又攞嗰啲剑桥啊，又攞德国嗰啲试题出嚟噶嘛？你撇除人哋有冇问过呢啲题目先啦、啊，你净系问下自己，你问下啲学生先啦、啊。呢啲题目其实系学生去作答噶嘛？唔系，我觉得咧，我最担心嘅影响咧，就系、是、所有题目咁样出完嚟之后咧。 都唔使理个考生识唔识答，就由啲大人同你讲咗话，我觉得佢哋答唔到㗎啦 ,cancel,DQ 咗呢条题目佢。咁就大件事啦，係咪？因为我諗返以前我哋考试如果唔合格嗰啲呢，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好想话啊，会唔会可以唔好考呢条啊，好深喎、啊、搞唔掂喎。係咪以后我哋都可以用呢个方法呢，一考唔掂呢就搵人帮帮手 ,DQ 一条题目佢呢咁样。最后呢其实可以读一段仔呢，就係琴日有一个中学校长呢，就係呢个黄竹坑陈伯沙中学呢徐荣耀校长呢，就喺佢哋校长群组呢发放嘅一段肺腑之言，短短地几句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即係回味一下佢咁讲嘅。乱世之中本应保持距离，沉默明哲保身。但是我身为一个校长，当学生的利益受到不公平的损害，我需要为我的学生发声，讨回公道，才对得住学生，对得住自己的专业。还有一点，我是一个乱世中的读书人，还残留一点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就是风骨。那我们可以用它这个作为一个资料题，你觉得在乱世之中发声，究竟对一个考生，对一个校长来讲，是不是利多于弊呢？请你就住自己所识表达意见啦。风头火势，不过我哋可以答到呢个题目噶啦。喺呢个情形之下，识到黄耀祖呢个朋友，对我哋嘅生活系咪利多于弊咧？梗系有好多着数啦。多谢你啊，黄耀祖。下次几时带我买衫啫？我绝对唔会好似桂花田咁样挑三拣四嘅，交俾你啦，黄耀祖。 如果有得揀嘅话呢，其实我想同你哋两个都唔再去买衫，因为其实我觉得嗰个呕血同埋嗰个出事率呢都高㗎，我可唔可以咁揀啊？即係两个都唔要。 你问下你妈妈。 妈妈。 有我啊。 就点啊， 喺度啊，你先有个满足感啊。 边方面嘅满足感？ 我可以尝试搵另外嘅角度搵满足感， 即系搵我系咪？ 系啊， 好啊，冇问题啊。 点解啊？ 喂，唔系，你啲衫唔啱着，你全部俾我嘛？ 我啲衫细件过你，我唔啱着，未必啱你我都。首先咧，豪仔咧就讲考试啦，系咪先？嗱，考试梗系唔想肥佬噶啦。嗱，停课不停学，不过依然有地方咧就出咗一啲嘅成绩表嘅，仲好劲。七大连锁超市全部都唔合格，讲紧系乜嘢咧？即系全部唔合格吓，就系佢哋嘅走数嘅表现啦吓。有一啲嘅环保团体啦，就做咗一个咧叫做《香港连锁超市走数评级报告》，就为全香港七大集团旗下嘅超市咧派发成绩表。其实听到嗰个成果咧，真系几尴尬，因为真系全部都唔合格啊吓！嗱，我俾啲最低分嚟听下先啦吓。调查咧就发现啊，分店啊总数最多嘅咧就系牛奶公司集团啊，即系包括咗一维康咁样啦吓。佢哋嘅分数尴尬到100分满分只系得 15.5 分啊吓。但你话就算最高分系边一间咧？最高分嗰边咧就系呢个屈臣氏集团啊，即系百佳嗰边啊吓。最高分都系得27.1分啊，非常之尴尬啊！嗱，呢个调查咧就讲到明噶啦，譬如佢有点样评论啊，就系分数最低嘅牛奶公司咧，佢就话而家佢哋嘅减数嘅方法咧，好多时候都系治标唔治本，亦都冇一个整体减少咧即弃塑胶使用量嘅计划嘅，而且仲话佢哋而家用紧嘅方法系走歪路啊！再系咁样行嘅话咧，迟早会被走数嘅潮流淘汰咁话。咁啊，都系嗰句啦，其实就算最高分嗰个咧，佢哋嘅评语咧都系好低嘅。讲紧嗰啲胶咧，可能你会话买个苹果啫，其实我哋话攞买都得噶嘛。咩为之攞买咧？就系、是、冇任何嘅包装喺前面。但系话点解一个苹果又要有嗰啲嘅果套啊，即系嗰啲佛跑胶包住啦，再要一层又一层嘅胶去包住，因为呢一啲咧，即系其中一个例子嚟嘅啫。咁啊，呢个报告我觉得有啲地方咧，即系除咗话香港嘅超市做得未够好之外咧，佢提出咗一啲几好嘅方法，香港系未实行嘅，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嘅。例如咧喺台湾嘅家乐福啦，佢哋就实施咗呢个环保袋共享政策，我哋真系听都未听过嘅。佢就话咧，如果啲顾客咧唔记得自备购物袋嘅话咧，俾按金就可以租用呢啲 環保袋，30日之內就可以去一些指定商店退還，購物袋就會由一些洗衣公司去清潔，再送回去超市備用，這樣就既不會減少顧客的方便度，亦都可以達至到減數這件事。報告有提到的愉景灣的一間的超市是有實行到這個環保購物袋的方法，即是香港是有實行的，但很可惜就只是得一間咯。咁佢哋都會問嘅，啊點解唔可以推廣去到其他嘅分店嘅咧？咁樣，其實我諗咧，減數啊，即係呢啲點樣啲塑膠，我哋唔好用咁多，講咗好耐噶啦。最後呢一個嘅團體咧，就用問咗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實香港人係咪真係 ready 咧？咁我會話，香港人真係未 ready， 我唔會將全部嘅責任咧掠曬落去俾嗰啲超市度嘅，因為可能而家疫情嘅關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哇買生果都好啊，你有個獨立嘅包裝啊，逐個蘋果包住佢啦，攞啲膠咁，我會覺得安心啲嘅。但其實都有報告講到明㗎啦，如果真係要有一個病菌嘅話，喺嗰層面啊膠面上面度啊，佢哋一樣可以生存三日嘅。所以其實嗰樣嘢咧唔係真係有用嘅，我估咧。凡事都是人人行一步的话，理想就真的可以达到的了。风头火势，如果要讲到环保的话，这一位的拍档，这一位的主妇真的做得好的。就算有阵时我真的不记得带个环保袋在身，我都问他，喂，借个环保袋来啊，他的袋里面永远都有多的，他就是桂花田。 是啊，其他嘢乜都多，系个银包里面嗰啲钱就麻麻地多啦，唔知道你哋系咪咧吓？正当咧讲紧啊，连续我哋香港咧第二十几日冇本地新增过肺炎个案啦，咁啊那边厢英国而家先叫国民用简单嘅方法，喂，遮住你嘅口鼻啦，喂，唉，系咪即系乜都慢过人嘅咧？早几日咧，唔系早几个星期啊，我哋即系可能都上个月啦。咁我哋喺风骚生活小确幸咧，先同大家分享点样自家用丝巾加埋橡筋去整个防唔到菌，只系遮住口鼻嘅口罩咧。嗱，英国真系咧好似大落后噶嘛吓，个首相都确诊埋啦，而家都只系叫国民自家整条筋。遮住你的口鼻真的没有好说、啊、唉，不怪之得当他用这个佛系的抗疫的时候即刻走了一千几百万人、啊、还回不回去呢就未知，但是呢就听到一些英国朋友就说今年他们的大学收生率呢可能都会少于一半，不知道他们到时怎样、啊啊、真的见到这边呢 慢半拍，但那边世卫都不是快得很多、啊啊，仲记唔记得咧？当南韩咧疫情大爆发嘅时候咧，佢哋咧即刻用呢个洗街嗰啲水车咧，就嚟消毒街道啊嘅嗰条片咧，成日都会影住噶啦。咁啊，讲紧系已经系两三个月前啦，已经见到佢哋啦。而其他欧洲国家咧都见到有类似嘅情况。啊，清洁工人咧一系咧就用消毒车，即消毒嗰啲车啦，就向条街度系咁喷消毒剂啦。一系咧就系啲工人咧就孭住一樽咧就周围喷。而世卫只是在早两日就跟全世界讲，全世界咁讲啦，咁喷消毒剂系冇用噶，哇，真系晕低！世界各地咧喷咗咁耐啦，佢而家咧两三个月后咧先讲，先警告话，喂，你咁做冇效噶，同埋咧会带嚟健康嘅风险。那个报告咧仲话啦，唔建议各地政府咧用喷洒啦，同埋咧。蒸分分蒸嘅方法咧，就喺街道或者市场外面或者户外的地方咧，杀灭呢个新冠肺炎菌嘅。咁啊，因为咧尘埃啦，同埋呢个碎屑咧，系会令到消毒剂咧失去效用。再者咧，佢话嘅病毒源头都唔系喺条街嗰度，亦唔会降低患者啊嗰啲飞沫传播力啊。但系如果市民万一唔知，被呢啲叫做消毒剂咧整到个眼啦，或者皮肤咧系有机会导致支气管抽搐啦，啊，同埋咧会影响埋咧嗰个肠胃嘅，而室内嘅人咧更加唔可以喷。唉，真系咁样讲，其实喺佢呢个报告之前咧，已经发生咗好多啲唔好嘅消息啦。啊，世卫即系慢半拍咧，就唔会令到搞到咧嗰啲人咧因为喷消毒剂咧而烧伤啦，又或者屋企火烛嘅。啊，有时啲嘢，有啲政府啊～ 過急又過快去通過一啲嘢，但有啲政府又慢到死，慢到咧都唔知佢想點嘅。唔該，可唔可以咧揾啲一啲啱嘅時候、適當嘅時候咧，同大家發放一啲適當嘅消息咧？係啊，因為市民嘅健康好重要噶。 云飘在天空，浪在海流动，这世界太多无法掌握的梦，你站在风中，你是自由的，生命有太多不得不犯的错。当你将离别握在我手心，我听见爱被悄悄捏碎的声音，你不懂你不要的心，会随你松开的手而安静。我试着微笑，试着拥抱，在每一秒，我不想看见闭上的眼睛，害怕你最后化成泪流出手心。你给过的承诺，我怎能不放手？当你诚实诉说他的爱多辽阔，这是我的事。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我见到有张相，嗰个人个样俾人打咗格仔咧。我点样用个简单嘅英文话俾人听咧？佢张相打咗格仔。 我唔识讲点写啦。打咗格仔。 嗱，因为打咗格仔系真系唔睇得噶嘛，系咪 ？cross 咗佢咯。 系我哋即系话， 我哋不嬲讲打格仔嗰啲格仔咧。 四仔啊！我听啲唔系听啲哥哥叔叔。 我唔明白你讲乜嘢。 你点解系一二三？ 即系 four sons。 four sons。 系啊。 唔系，我 即系咁讲啦。 二三四咁。 four sons on her face。我咪用呢个 preposition 啱唔啱？用个 on。 咁如果我见到佢哋有阵时讲好薄格嗰啲，又点讲啊 ？Thin， 系啊 ，thin four sons， 系啊。 仲要，但系如果佢 系 not fake， 佢通常系会用个动词，系用个打个，所以就 hit four sons on her face。 哎呀，唔得打人噶，唔得学打仔。 好啦，我哋得学翻英文 先。呢啲咧系唔啱，我哋乱咁讲啊，而家要教大家一个啱嘅英文，但系。你就咁聽到覺得好惡同好錯嘅， 啊、 因為咧原來有陣時啲英文啲字咧，我哋隻隻字都識解，啊、你拼埋一齊有另外一個意思嘅喎。 頭先我哋咪示範咗波身， 係啦 ，hit 波身，係啦。 但係你哋嗰個解答可以錯噶嘛？我呢度就有個解答嘅，佢呢個叫做 beating a dead horse， 即係話咧。 打一隻死咗嘅馬， 打死馬 ，beating a dead horse。你哋估下究竟係點解啊？ 打死馬， 唔係打咗打死打死 打緊只死嘅馬哦。佢係一隻已經死咗嘅馬嚟噶嘛？你仲打佢？ 咁即係冇意思咯， 冇意思啦。 我想講，你哋兩個諗嘅嘢好近似啊！俾啲掌聲佢先。 好近似，但係錯咁樣。 又唔係嘅，嗱，冇意思。 徒勞無功， 真係差唔多咁嘅意思啊！佢就話咧，你即係花時間、花心機去做一啲根本就冇可能做到嘅事，就叫做 beating a dead horse 啦。 係啦，你叫阿田化妝。Just like a beating a dead horse。 哎，嗱呢啲好 好啊，用得。 horse 啊，唔一定啊 cow 都唔得噶，即系一 animal。 嗱，有一啲咧好，你问咗个好好嘅问题，又唔系咩 animal 都得嘅。嗱，我听过咧有其他嘅唔同嘅国家啦，会讲 beating a dead horse 啦，有啲会讲 beating a dead dog 嘅，都有。 我哋香港人中意讲 dead dog 多啲 啊。 系 啊，咁样 我哋同国家咧又 系啊，我哋好少咁啊。 但系头先我觉得咧，阿秀恩茄你举咗个例子 好 好嘅。 啊、 我自己都想举一句英文的例句送翻俾豪仔哥哥嘅、 啊， 因为佢咪成日唱歌，好似想做一个歌手咁嘅。呢、 啊、 个例句就可以系、啊、He keeps trying to be a singer， 佢 keep 住都努力咧尝试做一个歌手。 系咪、啊、 ？But I think he is beating a dead horse。成句嘅意思就系话佢好努力去尝试做一个歌手， 啊啊、 我谂咧都系冇可能噶啦。桂花田姐姐咧亦都可以有一句嘅。 咁好啊！ 系啊 ，She keep trying to eat less。佢好努力咧尝试食少啲嘢。But I think she is beating a dead horse。即系话咧呢件事都冇可能发生噶啦。 Joe Wong keeping land grow taller。 系啊 ，But he is land beating a dead horse 啊。 所以大家都好叻嗱，我哋仲有一分钟时间，我问多你哋一句啊。如果我哋话 cross an arm and a leg。即係話咧，哇 ，cost 啊，即 係 cost 收錢嗰個 cost 咧幾多錢啊、？An arm 一隻手臂，同埋 a leg 一隻腳，究竟又點解咧？ 手足值千金， 幾好嘅嘗試，係啊，肥妹仔， 係喎，即係話即係你手腳都好有力啦，可唔可以借？ 好有錢、啊， 好有錢，可唔可以？ 真係同錢有關㗎， 好有錢、啊， 代表住咧， 可唔可以幫幫手啊？ 唔係啊， 借錢嚟啊， 使咗好多錢啊， 我使咗好多。 Arm and leg， 嗱例句可以系咁讲嘅，就系阿祖哥哥嗰句啦吓，祖哥哥咧 ，arms and two legs 你 系啦，阿祖哥哥就嗰句例子佢就系咁啦 ，Joe needs to stop shopping because it costs an arm and a leg， 即系话咧，祖哥哥你要唔好再买嘢啦，因为咧你真系已经使咗好多钱咁解。 你其实唔系 arms 同 leg 噶啦，你系 body 啊， 成身都冇咗。 补贴，佢话已经同丹麦、荷兰同瑞典等主要官员讨论过疫后经济援助。另外，德国计划六月中取消向整个欧盟嘅旅游警告，为夏季旅游创造条件。德国外长马斯同西班牙、意大利等十个欧盟国家嘅外长举行视像会议。佢会后透露，喺取消对欧盟嘅旅游警告之后，考虑到唔同国家嘅唔同程度风险，将会发出针对个别国家嘅旅行建议。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54点，升419点，总成交金额60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9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0点，升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7.8，升4.8；腾讯控股427.4，升4.4；中芯国际18.86，升9.2；中国平安78.6，升1.4；港交所264.4，升9.6；友邦保险70.05，升1.7；美团点评123.4，升1.5；小米集团12.3，升2.6；平安好医生99.15，跌3.65。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449，瑞士法郎7.974，澳元5.051，加元5.551，新西兰元4.68，欧元8.4526。每百日元兑港元7.21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744。日经平均指数报20517点，升383点。港金现价报16050蚊，跌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69美元，卖出1738.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近白沙湾码头，由于有道路工程，这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鹿翔路，出九龙车龙就在津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方向沙头角、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啊。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真系要咧做定呢个预告啊！刚才喺报新闻期间咧，直播室嘅空气之中咧弥漫住弥漫住一片即系粉红色嘅一种情绪同埋气氛。 好多心心同冰冰， 好多心心同冰冰。但系我亦都见到我对面个男拍档系一间间咯， 系啊，滴汗啦，同埋 系啦，我勉强招架到嘅，因为有一只耳仔听紧新闻，中和咗个情绪。 系啱， 但系阿祖就全力以赴咁去聆听我哋啲同事。去演绎 七嘴八舌 系啦 嘅娇嗲， 喂， 真系唔得， 你又真系唔瘦啊！娇 嗲，我真系唔瘦嘅。 阿娇嘅娇嗲咧， 咁系咪试过对我娇嗲？ 系咯，我哋可以试下阿娇嘅娇嗲咯。 头先得到阿田嘅娇嗲啊嘛，你明唔明白啊？即系嗰件事真系，哎呀啦！但系点样都好，我会挨住落去嘅，因为我哋十一点半咧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啊！ 系啊， 今日咧就会讲下唔同地方啊，我哋唔同搜集到咧就系女士们如何 娇嗲。 娇的方法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嘅直播啊。 我哋仲情商咗一啲特别嘉宾嚟同我哋参与演绎嘅，所以 间咧，因为佢好兴奋啊， 系啊，真系好多女人一听到咧话诶讲撒娇咧， 要出两道必杀技，个 个都好似即刻话，我都跌一跌个膊嚟睇下先，咁样真系好夸张。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十一点半咧留意住二台嘅 Facebook 个 page 嘅专业啦。 系啊，听住我哋节目亦都可以嘅。 冇错，冇错，冇错。 讲下天气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啊。听下节目《丰收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以下呢一个嘅新闻咧，我觉得系要打一个 PG 家长指引嘅， 要唔要又打一个 horse 上去啊？ 嗱，唔需要， 其实 horse 都得噶，后来见到网上就用 horse 咁样咧。 咩？ 有马啊嘛，系啊， 有咩马？ 马咪即系格仔咯，有马同冇马，即系有格仔同冇格仔啊嘛。 你去到咁远啊？ 哦，即系解马嗰个马， 系 啊， 咁样噶。 我即刻识佢，头先成日 dead dead horse 喺度啊 ，dead horse 咯。 即系下次再学英文，但系今次点解要 PG 家长指引咧？就可能咧有一啲嘅朋友咧听到嘅时候，即系会觉得吓唔系啊，哇，会觉得唔舒服嘅。而阿田，你千祈唔好觉得咧，我呢一个题咧系冲住你离开嘅。 今日有咁多题冲住佢啊？ 系啊， 今次讲咩啊？ 有一个咧入。日本嘅电视台就是、一个电视节目里面，佢哋咧就讨论咗一集，嗰、那个集嘅主题咧叫做亲子共依存症。 哦， 大家有 冇听 过咧？ 有啊有啊， 系啦、 啊， 系 点 样可以解说少少咧？豪仔， 即系话咧嗰对即系母子啊母女咩都好咧，佢哋有一种咧过度嘅依赖咧依存嘅一种嘅习性，去到一个地步，可能佢哋年纪已经大到咧。应该成为咗人哋嘅母亲嘅啦，但佢仍然系依附住自己嘅母亲，不能分开。 系啦，讲得好好嘅， 佢哋系一个症状添啊。 系啊， 你一阵听完 可以攞病假 噶。例子嘅 子共依存 症。喂，第一你可以攞病假，你听日一唔舒服你就话我个亲子共依存症发作，我想攞一日病假咁样，你 OK 喎其实。 系咯，一个病嚟 咯。你过海关特别通道咧，阿、哎、婆你咩事？我有病噶，我啲咩病啊？亲子共依存症。 嗱，我又唔知系咪一个病。但如果一陣間我講咗一啲例子嘅話咧，可能大家嘅反應都會大，唔係 啊 嘛，咁、 啊、 樣嘅、 啊， 因為咧唔係啊，咁都得啊，係、哦，因為咧佢哋個電視台咧就特別係咧喺街上面做咗唔同嘅街訪，專門咧就主打咧唔同年齡層嘅男性啊進行訪問，就問下佢哋同佢哋媽媽嘅關係是如何咁樣嘅。而其中有一個例子咧，就係、是、已經係一個大學畢業咗。都一段時間，因為佢已經係33歲嘅男士， 係、 哦、 啦，未出嚟做嘢啦，就唔食講大學啦。 嗱、欸，佢讀大學嗰陣時咧， 大學生嚟啦， 仲係畢咗業嘅，因為佢係高材生嚟嘅，仲話咧讀書嘅時候咧成績好優異㗎。不過唔知點解咧，畢業咗之後咧工作咧係唔穩定嘅，自己月入咧大約係5000蚊港幣啫，所以日常生活咧都要嘅費用啊都要靠父母啊去幫手、 哦， 甚至乎。衣服、內衣褲等等咧，都仲係阿媽買緊嘅。 哦， 33歲 都未即係成家立室啊，未搬出去嘅。咁可能呢啲習慣咪繼續咯。 即 係佢覺得冇乜嘢喎。 你會繼續想，即係你會譬如個仔開始拍拖啦，但係過幾年開始拍拖大學咁樣。如果佢個女朋友幫佢添置衣服，甚至係貼身衣服，你會唔會覺得有啲？咩啊？ 做多咗咯， 啲弟弟系我买噶，你唔好帮我仔买啊！会唔会有呢个感觉咧？ 佢做多咗咯，唔使做咁多嘢噶。 系啊。 咁如果你个仔自己买，同你讲阿妈唔使啦，我大个自己想买我自己嘅弟弟啊。 作死你啊！边个俾你啊？呢个自由啊？ 唔系都 OK 嘅。 唔使问过我啊。 OK 嘅，可以同阿妈一齐去拣啊。 嗱 咩啊 ？OK， 我继续讲落去啊。 无言的结局 系啦。 嗱，我以为去到一个地步系打电话问已经算好极致噶啦。 打电话问底裤 啊。即系话你可以自己买，不过你俾钱之前要问咗阿妈买边只颜色。 个问题系佢即系买，即系咁， 系即系咁，即系咁。 教下佢一次，跟住之后你咪自己 教佢一次，使唔使上补习班先啦？ 唔系，咁有时即系唔抵买埋啲贵嘢，系咪先？我即系教佢如何悭家啫，我唔系教。 第二个特征 系，我惊我开错题，我真系唔想指向你，但我希望你呢一样冇啦。呢位33岁嘅日本男子咧，佢嘅例子未讲完噶，即系除咗系33岁，仲要咧啲衫同底底咧都系妈妈帮佢买之余咧，佢仲话咧，佢到咗呢个年龄，33岁，每个星期依然会同佢妈妈一齐冲凉一次。 嗱，呢个系日本人嚟嘅，咁佢有呢个日本传系啦。 但系 个 仔33岁，嗱，我未讲完啦。而在他们兄弟之间 他是最小的。 我不知道他是最小，他说有兄弟，即是有大过有小过，你当是三个仔，他妈生了这样。依然是会争住跟妈妈冲凉的这个机会的。 那爸爸呢？有冇谂过爸爸嘅感受啊？ 到到就冇讲到有冇爸爸。 爸爸每一次都净喺个房门度到我未啊？ 到我同妈咪啊？唔系同两个仔啊？ 可能系三个仔。 我谂住爸爸系同两个仔啫，系咯，都应该唔想同妈妈冲啦。 我睇到呢度。 唔想同个老豆冲，所以同一个仔冲。 唔系咁， 我妈都得，咁可以自己冲。 系啦，我就系想讲啦，系啦。 喂，呢啲系佢哋 日本人傳統啊！ 咪住先，咪住先，係咪即係日本人嘅傳統？ 冇話傳統到卅幾歲嘅， 都冇講。 唔係佢哋細個係真係有親子混浴嘅。 我哋其實大人，我哋唔係大人啊，香港人都會有噶，唔同國家都會有噶。但係好多時候咧，去到某一個年齡嘅時候咧，都真係會覺得。是不是未必最合適呢？因為已經三十三歲，所以我一定要跟這一樣，不是日本人就會去到幾多歲都是跟阿爸阿媽或者阿爺阿爸一齊 的。不是的，真的有原因的。點解呢？譬如我老婆呢，剛才你說我哋香港人可能都會有親子共用一段時間，我老婆唔得呢件事的。佢好細個呢，你話即係細到阿 B 完全仲喺度即係入尿片嗰啲，佢 OK 啦。阿 B 如果懂得企、懂得行咧，懂得可能即系攞两只手周围拎嘢嗰啲阶段咧， 即系周围 佢已经避忌话唔同佢冲凉啊。 即系我唔 同佢共浴， 系啊，唔同佢共浴啊，即系同佢会 帮自己冲凉， 佢会帮我冲凉，但系佢唔同佢共浴啊。我都有啲觉得匪夷所思，我话唔使啊嘛，好细个即系 B B 仔嚟嘅啫，但 系 佢都会有呢一种嘅唔觉得唔自然嘅。但 系 日本咧，点解我哋话佢个传统同我哋唔同咧？佢哋真係有啲正常嘅，唔係誇張嘅。佢五六歲都一齊沖嘅。 係嗱，但五六歲喺香港好正常嘅，都仲係 唔係嘅。香港未必咁多媽媽得㗎啦。 我自己有朋友咧，佢係就算個小朋 友五六歲香港媽媽有啲已經撈咗啦。 喺佢哋即係男即係小朋友啦，男仔又好，女仔又好，佢哋啲仔仔女女咧發育之前九歲十歲咧，佢哋都仲有一齊共 嗱。你問阿田，五六歲呢個 但就唔係淨係媽媽同個仔，係爸爸媽媽同埋個仔一齊三個人。 係 哇，始終咁大嗰啲三個人。 系 冲凉， 可能一个喺度洗紧手或者擦紧牙。 嗱，你五六岁得唔得？五六岁 有啊， 系咯， 有啊， 你可以嘅。 同阿荣啊， 同阿荣啫嘛，乐乐咧。 跟住咧，我就唔系因为咧呢啲咧，我就觉得喂，自己冲啊，学下点冲啦，我会帮佢，即系一齐去教佢点样冲咯。 唔系，但系你系基于想教佢，定系因为你都觉得话五六岁就好似唔使再同妈妈一齐冲咯？ 唔系，间唔中我都唔系次次嘅，都唔系日日嘅。 唔系，但佢一齐冲嘅意思系妈妈都 落 梯 一 齐 冲 咯。我覺得冇 係我知道我知道係啊，不過三十幾歲 就同爸爸啦咁樣咯， 三十三歲。但我想講佢嘅例子仲未講完， 仲未講完， 點 夜晚一齊瞓？ 佢根本 佢淨係可以夜晚一齊瞓嘅啫， 唔止啊！ 哦， 佢話 攞税啊？ 想點啊？ 攞税㗎？ 咩唔止啊？ 我又唔知，唔係啊！ 我估到啦， 唔係一定有行動，但個行動都可以為我行動得我講。 佢仲要係食奶奶。 唔系，佢就话 好辛苦啊，真系。 因为嗰个仔 唔系佢要 冲 俾佢饮啫， 到三十三岁嘅时候咧，都未有呢个性经验， 哦、 所以妈妈咧就决定带呢个仔仔喺日本嘅一啲风俗店。 哦，呢个我记得有一个例子系咁样，系啊系啊，呢个我有睇过，系啊。 而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妈妈系喺侧边度帮个仔打气同加油嘅， 系啊，好笑啊呢个 加油同打气， 系啊， 喺个过程之中你谂嘅就啱噶啦， 佢有指导佢噶，高啲高啲，低啲低啲，左啲左啲，出啲力，停一停先，等先，抹一抹汗啊， 有冇讲咁多？总之妈妈喺隔篱会帮手， 绑埋绷带，哎呀哎呀， 咁嗰啲， 咁 嗰啲 就得啦， 系想俾多啲自信个仔仔嘅， 梗系好啦，拉拉 队，甚至个仔仔咧得到妈妈嘅鼓励之后咧，亦都会同妈妈讲：妈妈多谢啊，咁样嘅咁样嘅。而佢哋两位一啲都唔尴尬，而喺件事情完咗之后咧，妈妈更加抱住个仔喊话：你好好努力过啊，你 系啊，唔系佢仲有多谢阿风俗良添噶，好好笑噶。 佢咧仲俾咗成十万 yen 咧，就作为一个嘅贴士， 系啊， 就俾嗰位嘅女士咁样。呢个行径令到大家都真系 哗异 咗嘅， 系啊。 哇系嗱，所以咧即系有阵时， 我想讲有病睇医生啊嘛。 唔系佢咪睇医生咯，佢而家咪嚟睇呢个医生咯，有风俗量噶啦，佢已经 好惊。 唔系佢会唔会第二次就真系自己嚟先？ 其实第一次都唔应该有阿妈隔篱陪同啦，系嘛？ 系咪第一次都唔应该阿妈带去啦，系嘛？ 半次都唔应该系嘛？ 唔系啊，成日都话咧欢迎带妈咪去见工噶嘛，可能佢谂住呢啲都要啦，可能佢第二次咁啊，唔系冇妈妈带住， 写本自传噶咯，人生所有经历嘅嘢，佢阿妈都喺隔篱度。 一生总有第一次，系啦，好多妈妈都想见证住仔仔每一个成长阶段噶，系咪先？嗱，你试下问阿田啦，你试下问阿田，如果咧佢唔使俾钱嘅情况之下，佢愿唔愿意带个仔去经历所有嘢啊？ 即系咁，你讲嘅所有嘢咧，包括埋嗰啲咧，我就唔可以认定同啦。 点解？ 即系你话有啲咩可以系去？ 如果佢邀请你咧，好似开 Zoom 咁样咧，妈妈我 invite 你啊，你会唔会 say no 定系话真系咁蠢？睇下都好啊。 系唔会咯，我就会嫌弃佢咯，跟住就搞错仔。 你话俾佢知，其实有啲嘢咧，真系你大个仔又好，你细个仔都好啦，有啲嘢系要自己处理，即系唔使咩都阿妈喺隔篱。 所以佢唔系佢呢个遗传症，其实你理解到嘅，当佢由细到大咧，佢都会有一个观念，就系话妈妈系同我有一个关系，佢帮我嘅、嗯，我需要有妈妈嘅帮助，而佢觉得呢件事系理所当然嘅话咧。佢就会谂，佢就会觉得话，其实我就算去帮衬风俗店，咁妈妈带我有咩问题？ 啊、 就同妈妈带我去陆运会冇分别嘅，系咪先？都系出汗啫，一样都系嗌嘅，不都系即系都系咁咯。 正当 例子去咗陆运， 唔系啊， 唔 系都系咁啊。做运动 啊，系啊，佢妈妈都喺个看台度加油，快啲，快啲，快啲，哎呀，唔好攰啊，唔好停低，快啲， 系啊，你成功啦，妈妈睇你好感动啊。 但系唔系， 佢最后一流晒汗就攰奶奶咁，哎呀，救命啊！ 但系比赛之前要练习过，佢有冇练过咧？ 我都可以有练习嘅拉筋咯，系咯， 所以睇到呢个咧亲子共遗传症嘅时候咧，我真系觉得，哇！呢、這个我谂系去到好好好极致嘅例子啦，系咪？ 其实咧，去到我咁讲啊，我唔系话即系贬低佢，去到33岁佢嘅人咧，佢搵呢个人工，其实佢阿妈都应该系一早即系唔可能接受，希望 唔系啊。其实我会觉得系妈妈有责任啊， 一定啊， 因为你真系咩都帮佢买晒，底裤都帮佢买埋，佢根本就 系。 其实我唔好想做啊， 唔系，其实我 想心机、啊、 我系可以现身说法少少嘅。 哦， 因为咧，我虽然冇呢个咁严重嘅遗传症，但系你话咧，唔系，但系你话咧，如果嗰种叫做接受惯咗、 嗯， 然后你唔介意嘅呢一种状态咧，我系有嘅。譬如咁，之前我仲有好多妈妈啦、长辈啦，系会打电话叫我起身噶嘛。 嗯， 咩？甚至之前啊， 即系喺呢几个月之前咧 ，keep 住咧，我妈系啊， 而家戒咗， 戒咗啦， 系咁 咪 你啊，曾志豪。 我阿妈又会不停打电话嚟啦， 我哋阿妈 系啦，我哋监制又会噶嘛， 系 啦，佢会打电话咧，或者 send 过， 我自己阿妈又啦，我哋监制又会噶嘛， 朝朝打俾你叫你起身翻工， 佢唔系打嘅，就 wake up 嘅 message 啫，系啦，之前试过有打电话噶， 我真系抌低个 headphone， 我做唔到节目， 所以点解我想同你讲话，嗰个遗传症嘅嗰个症状我冇咁严重，但系咧我明白嗰种就系话。我咁都唔介意啊！嗱，佢打嚟咁啊，我起咗身啊，咁样咯。 唔系冇谓冇谓，即系推佢。 但你冇 又冇所谓嘅，佢打唔打嚟我都起身 嘅。习惯系咪？ 系啊，我想问，因为开头你头先咁讲嘅时候咧，我喺度谂啊，其实我都有做过群脚仔嘅，即系如果你个呢个咩叫做咩遗传症， 你 好少啲群脚。但我头先举个例子系。我十岁之前都可能点，但佢讲到佢40岁啊，大佬。 唔系啊，但系嗱，我觉得我最大嘅分别系咩呢佢唔打嚟，我都自己照起身。佢打嚟，我咪当听个电话。哦，系好明白，我起咗身。 即系变成沟通嘅一种啦。 唔系冇所谓噶，系啊，好似佢俾封利是我咁。 但 系 你又有冇谂？但你又有 多谢你，多谢你咁样。 你呢个谂法去化解咗呢一个。 唔系，但系我明嘅。你谂下咧，嗱，因为我系佢打又得，唔打又得，即系我未去到一个嗱，几时我会变咗遗传症就系、是。我今日冇人打你叫我起身， 所以我就 唔 起身 啦。舒服啊，或者咧，我觉得我唔惯，或者我不安咧，嗱，就会变咗日本嗰只啦。但系其实争一步噶咋，即系咧，你都几接受，同埋几适应咧。其实如果咧你一刻有惰性咧，你可能就会有。走咗去嗰个路向嗰度噶啦， 唔系我唔同意你嘅讲法啊，因为我觉得呢个遗传症咧系双向嘅， 系啊系啊， 作为仔啊， 你俾咗鼓励佢，个长辈就会揾你咯。 唔系啊，你应该要一早话俾佢知，我知嘅，即系譬如我阿妈， 我大个仔啦，我唔使啦。 其实你唔需要呢个担心，呢个系做后辈要话俾长辈知嘅，就系我已经大个仔，你唔需要担心。 而如果唔系，好开心噶， 两样嚟嘅。 系啊， 如果佢。 你睇 落落， 如果同阿永会阿田讲，你唔使再打嚟问我 lunch 食咩咧？阿田嗰日下午唔翻工噶 啦。你睇下佢而家，自从你同我讲完电话之后，佢冇再打电话俾我啦。晏昼仲我讲， 去过，帮你咋，帮你个仔。 戒甩咗，你好惨噶，阿田咪唔开心咯。但系如果落落再大嗰啲咧，佢识得特登用呢个方法嚟氹妈妈。 你唔好再叫人叫你起身翻工啦，好唔好啊？ 唔系，我话俾你听，你可以特登用呢个方法噶，咁就好啦。 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 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亲爱的人。 仲有下集噶。 我开咪又话俾我知， 我开住声你唔会讲到嘢噶嘛？ 我头先讲紧嘢噶， 你听唔听到啊？ 我听到啊。 哦，你有问题， 永远都系我哋有问题噶。 系啊，你最冇 打我格仔啊！ 啊，系啊， 我识你支咪啊！ 打我格仔， 开咪又话俾人哋知。 我嚟多次啊！好嘢，我哋开麦啦！ 嬲啊，唔讲啦， 佢今日讲咗啲唔出街嘅嘢。 但系你想我提早用撒娇嘅方法对付你啊？ 点啊？ 唔 work 噶。 讲咩啊？ 亲密爱人啊，梅艳芳啊，唔系我想话咧，嗰个遗传症咧，佢有下半集嘅。 系。你讲紧日本嗰、那个？ 日本嗰、 那 个？唔系嗰个 case 添，系啊，唔系我啊。咁咧，佢喺疫情之下咧，原来咧有啲改变。虽然呢个改变都令我都好呕血的。 因为大家嗰个距离需要个 social distance 远咗咁样。 唔系，佢系因为焗住都仲要留屋企啦。 系系。 咁咧，仲要系咁样。佢话咧，即系喺疫情之下咧，有好多呢啲遗传症嘅母子啊，父子。 叫共遗传症啊。 一样啦，咁佢哋匿埋喺屋企度之后咧。佢话、那个仔咧开始咧就发觉啊，佢又唔想翻工，仔冇得翻工啦，留喺屋企啦。咁跟住咧，佢开始啊帮手做家务，然后个妈咧就同人哋讲话：我仔终于都识得洗碗啊！佢个仔四十岁， 哎 呀！然后佢话好有进步啊， 生存紧、 啊，你明唔明啊？佢话佢个仔好有进步，佢话咧佢见到曙光同埋希望啊，就系佢个仔已经四十岁啦，终于识得自己洗碗，同埋尝试咧去做一餐饭俾自己食。四十岁，跟住佢个阿爸阿妈咧都已经差十岁嗰啲，佢话好大嘅进步啊！ 所以咧，真系 生性啦，仔终于都 我自己有个少少嘅忠告嘅，即系我觉得咧，爸爸妈妈真系要照顾小朋友，要爱佢哋嘅，但系太无微不至咧，真系会令到佢哋唔长大嘅。即系你见到呢一个例子，真系几恐怖。 你手指喺边度啊？ 唔系我指个钟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食物及卫生局今日将会公布两项防疫措施规例是否需要延长的具体安排。 他说上星期六再次召开专家顾问督导委员会会议，四名专家都认为本港的防疫工作有成效，可以继续维持现状，不必进一步收紧。今个月27号的复课安排可以继续，但由于今个月13号再次出现本地个案，专家认为有需要进一步扩大病毒检测范围。当局的目标是每日做7000个检测。他又说是否延长两项防疫限制规例，只是会考虑公众安全和公共卫生，不会有政治考虑。至于放宽宗教活动只是传闻，他并没有讲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基本法23条立法问题近期再引起讨论，政府的立场是23条立法属于宪制要求，自回归以来仍未做到是令人失望，加上过去一年的暴力以及近乎恐怖分子的事件令人担心，因而有关心香港的人士提出立法问题可以理解，但他现时没有特别补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保就业计划下星期一起接受申请，希望企业在六月可以取得资助，估计第二期申请八月底展开。他说第二期申请的规则未定，但有可能是会沿用第一期，要求以12月至3月的其中一个月份作为计算津助的标准，亦都有可能维持要求以3月的受聘人数作为监察。如果企业违反申请要求的不裁员承诺，当局会认真考虑是不是容许申请第二期计划。罗志光说，宽松处理第一期申请是由于雇主可能已经因应营运状况裁员，希望尽快向雇主提供资金达到保就业的目标，当局会在第二期计划清楚交代罚则的计算方法。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及人大代表今日经深圳前往北京准备出席两会会议，他们今早在湾仔金紫荆广场集合，乘搭旅游巴。港区人大代表马逢国说，全部人会在深圳逗留一晚接受检测，若果结果属于阴性就会飞往北京。他说大会今次实施封闭式管理，避免与会人士和外间有太多的社交接触，可能未必容许太多采访、太多的探访和外出活动。至于主管港澳事务的领导人，相信会按惯例和委员和代表见面，但是形式待定。马逢国说，相信今年的热门议题包括防疫、国家经济发展等，至于23条立法，他相信会有委员和代表发表意见。他个人认为任何时候都是立法的适合时候，是特区的宪制责任，以及每一个国民维护国家安全的应有责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45点，升410点，总成交金额68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7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07.4，升4.4；腾讯控股427.2，升4.2；中国平安78.6，升1.4；中芯国际19蚊，升1.08；港交所263.4，升8.6；友邦保险70.15，升1.85；美团点评124.2，升2.3；小米集团12.3，升2.6。平安好医生99.9是跌2.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36，瑞士法郎0.973，加元1.397，人民币7.111，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 日经平均指数报20469点，升334点。港金现价报1606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33美元，卖出1737.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九龙湾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日宏照道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龙翔道咧，要经观塘道先去到启祥道嘅，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噶。咁再重复多次啦，九龙湾嘅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日宏照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出翻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喺星河名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日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日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对出一段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影响到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咁入翻去西贡咧龙尾就长啲，排到去濠涌出九龙咧就提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沙头角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跟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跟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好啦，我哋又要同呢收音机嘅听众啦，同埋喺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page 嘅听众呢网友打招呼 ,Hello,Hello! 大家好，嚟到我哋星期二11点半之后呢就会有风速生活小确幸，直播室里面呢继续有桂花田曾志豪同黄耀祖响度嘅。 係啦，咁呼吁大家呢可以准备定呕吐袋啦，垃圾袋啦。 你头先你好买㗎嘛，其实。我哋今日呢个主题讲耶撒娇啊。 唔係，我嘅意思係你攞定个袋系做咩呢，可能系待定啲招 数、哦。你听完睇完之后，你发觉真系好正、啊，你攞个袋笠住佢。 系啦，我哋都欢迎咧所有喺二楼 office 嘅同事啦。如果你哋想落嚟撒娇嘅话咧，欢迎你哋随时撒少少噶。 系啦系啦， 我哋因为女同事都唔少嘅，可以咧落嚟分享一下你哋撒娇嘅情况。 系啊，嗱，我哋先同大家讲下咧，究竟如果想要撒娇嘅话咧，有啲咩嘅心得同埋秘诀咧？ 系， 我哋不如先好简单问下田咧，你会唔会有自己独门嘅秘技咧？已经系可以即时 show 到出嚟。 我 系 好中意呢个身体动作嘅， 身体动作嘅， 我就会一嚟就 冇办法啦。阿黄耀祖而家要俾人哋，哇，成个搭住咗。唔系我呢个好多女生都中意用过，将个头咧靠落对方个膊头嗰度。 对唔住，不过头先我眯埋咗眼，你头先做咗啲咩？我冇嘢好讲，即系咩？因为我以为你嗰只手，哇，嗰下咧我已经个 佢将个头系啦，佢将个头咧就挨落对方个膊头嗰度，系啦。咁但系你通常系咩情况会用呢招咧？ 唔係即係想撒嬌嘅時候， 唔係啊！即係你會想話，我要呢個袋袋啊，我要呢個包包啊咁樣。 唔使嘅，喺屋企我中意，唔係即係咁嘅。喺街度就好少嘅， 係 咁喺屋企咧就可以多啲啲動作。 即係你自己都有條線嘅，你覺得喺屋企有啲係可以做 咩？ 出到街嘅話咧，都真係應該要收少少咁樣 嘅。你佔東嗰個年代都可能係會咁嘅，真係。仲有冇咧？ 仲有㗎，即係隻手都仲會繼續會有啲動作㗎。 咁手會有啲咩動作？係 摸佢嘅手。 我拖佢嘅手，只手 呢啲就叫杀哦哦，即系 其实都系嘅，都系杀娇噶。 嗱， 我哋咧，我哋可以试下叫阿桂花田咧示范一个咧，就喺网上面咧被誉为系好多女人都中意用嘅杀娇嘅动作，但 系 因为咧我好少见佢做嘅， 系 唔知佢做出嚟嘅效果会点样嘅？ 咩啊咩啊？ 就系点样咧？就系用双拳捶打对方嘅身体。 即系嗰啲啊！ 我俾个麦你啊嘛，我冇嘢讲，我惊我讲嘢都出唔到街。你讲， 耶耶！ 我想问下， 你抌心口定系抌咩嚟噶？ 阿黄耀祖，你抌边个心口啊？唔使抌佢心口， 唔系 耶咁样啊？你知唔知火？ 四个字，四个字，火都嚟啊！咩火？大家自己谂啦吓，即系我想讲。 唔好意思，真系 系啦，嗱， 呢其实我真系觉得系睇对手噶， 梗啦，对手咁粗， 系啦。而家你试下咧，阿田你揸机啊，我哋试下将我哋揾阿宇嚟示范啦。 哦，好啊，好啊，好啊。 阿宇过嚟， 系啦。我哋而家转一转，交俾咧一个十八廿二嘅， 你试下嗱，少女走。 唔系你问咗阿宇佢本身有咩秘技先，可能佢唔使抄我哋噶嘛。 你 本身嘅撒娇秘技。 B B 啊，嗰个。可以，好想要。 首先第一样嘢，佢好似读紧唇语咁，我唔知佢讲乜嘢。你大胆啲 ，B B 啊，呢个咧，我好想要啊。 要咩都买俾你得，咁样啊，系咪啊？好， 等阵，我哋阵间停咗下， 唔怕，我哋继续，我哋咁声音，我哋继续 系啦，系啦，我哋继续。 系啦，头先阿宇咧就讲到乜嘢咧？佢就话 B B 啊。我呢个好想要啊！嗱，佢用咗几个方法，我逐个同大家分析一下先啦。 B B 啊，第一个好想要，你收唔得先？ 碟字系出现咗嗱，我见到香港嘅朋友咧，佢哋要去做一个嘅呢一个嘅嗲人嗰阵时咧，碟字系多常会出，通常会出现嘅。再加上呢个咧，唔单止净系碟字， 系 佢仲有 B B 有昵称。 系 头先阿宇未计佢个动作啊，已经起码出现咗两招噶啦，系咪？有昵称啦，有姓啦，系咪 啊？ 阿田你可唔可以过嚟揸个机啊？因为头先大家睇唔到阿宇咧， 哦系啊， 网上面嘅示范。 阿田你揸机嘅时候就唔好掂到其他掣咯，一揿就熄咗头先系啦。 嗱，你试多次。 B B 啊，我呢个咧，好想要啊！ 哇嗱， 你可唔可以讲清楚你好想要乜嘢啊？其实 B B 啊， 你好想要个袋定系想要个面包定？你唔好暂停啊喂！ 系啦， 你好想要乜嘢啊？你 叫佢唔好暂停嗰个语句啊！阿 B B， 我想要呢个包包啊！ 系啦，即系好明显系嗰啲包包嗰啲啦，佢用咗叠字，用咗昵称，用咗娇嗲嘅声音， 系你 娇嗲到就嚟要啊！用唇语去解读啊，你明唔明白？ 唔系，这个都好少好大声娇嗲噶嘛，你冇理由话 B B 啊，我好想要个包包啊，唔会噶嘛，一定系温软细声啊，啱数啊。 嗱，你试下做阿田头先咧。揼我嘢，即譬如我 系揼佢，揼佢，揼佢。 我冇钱啊，我唔知买唔买到个包包俾你啊。咁你下一步系点咧？ 做 系啊，你做啊，系啊。 嘢我唔制啊！ 冇啦冇啦，我真系好想要呢个包包，你买俾我啦！ 哇，佢把声咧又再高多八度上去啊！你明唔明啊？真系 好震撼啊！ 好震撼！你又好啦， 我好 on panel 啊， 幾多小鮮肉走埋嚟真係。 阿曾同你好想咩？阿阿阿宇，你行過去嗰度示範。 好啊，你可以過嚟示範 嘅。示範咧， 嗱，仲有一個咧，就係話誒，當你真係要去撒嬌嘅時候咧，扮嬲都係一個方法嚟嘅。 點樣扮嬲咧？ 嗱，但我想問啊，嗱，如果平時你就咁嬲，你會用咩表情、有咩動作嘅？嗱，我哋先望下桂花田，你嬲，你係咩表情、咩動作啊？ 我抌脚噶喎， 抌脚嘅，系啦，都系抌脚嘅。 你唔止抌脚啊，我呢边都有地动山摇嘅感觉，话俾你知。 但如果咧你要试下，你系要想话俾人听咧。 其实我嬲，我会发脾气，会掉嘢嘅。 我掉啊，掉我组咯，咪掉佢咯。 有咩咁样咯？系啦。 明明头先话攞你嚟做例子啊嘛，做咩有嘢要掉我啊？即系咁而家。 系啦，嗱，佢而家教咧就话，如果女仔想撒嬌，但系咧嗰个又要用发嬲嘅方法咧，就去表达自己嗰个嬌嗲咧。 嗯。 佢话嗱，阿天你可以试下。两只手握拳放喺胸前，然后摆出一副好嬲嘅样，然后仲要扁嘴。不过你而家戴咗口罩就扁唔到嘅， 睇到嘅个感觉嚟。 系啦，然后仲要加一句咧，就系话：哼，我嬲啊！ 哇！我呕啊！我想讲， 阿宇话佢呕啊！ 我呕， 阿宇话佢呕。 阿宇，阿宇你准备啦，系咪？ 系到咗啦， 嚟 一，我系唔买俾你噶啦，走开啦！ 唔睬你啊！ 佢 keep 住唔用过我噶，系啊啱噶，佢 keep 住都系 B B， 我唔睬你，我嬲啊！ 喂，我真系想问啊，系咪你叫所有人都叫 B B 噶平时？ 唔系啊，净系 B 男朋友咪叫 B B， 佢系叫 B B 唔系叫 B B， 真系争好远噶！你试下做多一次，俾人哋有个对比啊，桂花田，系啊，系啊，系啊， 我嬲啊！ 哇！对唔住，我假牙好彩冇戴咋，假牙假发我都喷咗出嚟啊！真系， 我好嬲啊，嬲你啊，嬲啦！你唔买俾我啊 ，B B。 喂，你试下再做多一次啊！嗱，你睇下大家睇到噶，鞋底饼都俾咗你啊！ 哇！我原来咧一路咧兴奋得滞咧，我哋今日唔记得咗开谢金燕嘅成名音乐咧。 我又唔使嘅，我哋可以俾浪漫音乐嘅。 系啊，唔用浪漫音乐。好啦，嗱，仲有一个， 仲有嘅系咩？ 仲有一个技巧咧，就要咧麻烦咧阿宇啊，你帮我哋咧喺呢度咧。攞啲，咦，头先有啲报纸噶，去咗边啊？ 我系喺嗰度， 我收埋晒，想 要嘅，因为呢个道具嚟嘅。嗱，你咧就可以你示范先啦，你去嗰边示范一次啦。佢而家就话啦，其中一个撒娇嘅方法咧，就系特登咧就将手头上面嘅嘢，抌埋个男仔嗰度， 系， 我唔睬你啦，咁跟住就会走。咁咧，通常咧，佢就话咧，譬如你抌个书包啊，或者抌个枕头啊，落对方嗰度咧，咁咧可能佢对方一收得咗啊，唔好啦，咁样系啦。 对唔住，我未打断你，我想读一读我哋听众嘅留言啊。因为头先咧，甜甜咧扮嬲嗰阵时咧，阿君咧就咁形容嘅，哇，佢好似慈美丽啊咁样。 系啦，嗱，你可唔可以试下？我哋试下叫阿宇啊，或者叫阿甜咧，示范将呢个报纸抌落阿祖个身度。即系种发嬲啫，话我嬲啊，我唔要啊！ 我俾你揸住机，等我去做演员先啦吓。 好嚟， 点啊？要攞报纸掉我，边个掉我先啊？ 哇，系好， 系唔系？佢 connection 做得唔好，你唔好揿掣就得噶啦。 系啊， 好嚟， 你除咗 headphone 去啦。 系啊，咁做咩先啊？ 你而家好嬲，剧本就系话咧，你拎住个报纸好嬲咧，然后就抌咗落去咧阿祖个身上。我唔睬你，我走啦咁样。 抌落我度啊！ 抌落阿祖。 我都要打啖啫。 你做翻平时自己嗰个就得噶啦。 系啊。 哇！好嗱， 呢个次系打你多啲喎，打你多啲喎。 如果唔系，应该要点咧？ 哦，要咁啊！你 走啊！咩啊？ 系要点啊？ 佢个方法就系话你要将啲嘢抌落对方嘅身度，但系咧，然后就要发呢个娇嗲撇走咗，只能够话咧你系唔成功嘅。但我觉得阿宇系会成功嘅。 你试下，你试下。你要发脾气，但系又要抌报纸，哇！好冲突。 我嬲啊！我唔要啊，跟住就走咗啦。 你啊！ 嚟啊 做啊！咦，我觉得佢有啲气势， 佢由头到尾佢有转作。喂，呢一个我都想试下做少少，你做啊！ 因为佢好想抌嘢真系。 系啊系啊， 嗱， 唔系啊，唔怕噶，我哋都要谂下，我哋要试下啊嘛。男士都可以撒娇噶嘛，系咪先？ 系冇错。 呢个好难啊！你同时间又要抌嘢，系咪？抌嘢之余咧，你都要话到俾人哋知咧，你一个感觉系爱同埋要撒娇嘅感觉，系咪？ 哦，即系嗱，我哋要zoom近阿祖嗰个样，要做到咧又嬲啦，但系跟住咧又系又有爱喺里边。 你近我啲啊，我唔会掉到你，信我啊。 好， 我好嬲，好嬲， 我输定仙女神啊！将啲报纸向上抛， 你索性就咁就算数真系。 唔系啊，可能呢一啲咧，对于啲女士嚟讲咧，系撒娇嘅招数嚟嘅，因为都沉甩噶。 嗱，仲有咧，有好多方法咧，譬如佢话咧，如果你用揼地嘅方法就系可以啦，又或者因为 揼地有冇话点样为之靓嘅揼地啊？但系 哦，揼地就真系随心所欲啦。 系咪都嗰啲？耶、yeah, 咁就得㗎啦，我就想大巴就扯過去啊咁樣。 因為佢話咧呢啲動作咧，其實就真係嗱，都係睇下你嘅效果出到嚟咧。你究竟是神打镖同嗰只抌地啊？系啦，定系只不过系咧一两下咧，令到对方就觉得咧就好温馨啊，好温柔咁样嗰种嘅。 嗱，啲听众话咧，我好似想报仇咁。 系啊，我觉得头先你 佢唔系想报仇，因为我冇对过佢唔好，佢系想寻仇啫。嗰件事系长期寻仇啊，佢叫。 你听众话有冇工伤？ 系啦，嗱，佢咧呢度有个场口嘅、 哦， 就唔知咧你哋会唔会做到啦？系咁样嘅， 好，试管试下。 系啦。我哋先讲个前提咧，大家留意一下 咯。我同阿田要投入角色噶啦， 系啦，要投入角色嘅。男仔就激嬲咗个女仔。 我激嬲咗你。 好啦，嗱，激嬲咗。咁然后咧，女仔就话佢要翻屋企。好啦，咁然后 我要翻屋企啊，而家 系啦，要翻屋企。咁然后咧，男嘅咧就已经送到佢翻屋企啦，但系佢都系唔肯讲嘢。 你俾我，你俾我送你翻屋企。 佢都系唔肯讲嘢。 唔系啊。 系啦，佢都系唔肯讲嘢。 但系佢有讲嘢，佢话唔去。 系啦，总之佢都系唔睬佢。你要拧转面唔理佢嘅。总之，另转面个男嘅系咁掠佢，哎呀，你同我你见我啦，你下次啦， 你原谅我啦，我头先都系唔小心啫嘛，系咪？ 系啦，好啦，咁然后咧，佢都系唔理佢，男嘅呢个时候咧就唯有灰心啦，佢就谂住转身离开咧，谂住我今晚都系得罪咗女朋友，佢都系唔理我啦，系啦，咁啊男嘅就向前走两步啦，喺呢个时候，女嘅突然间一个另转面。抹开两只手话， 我想讲我冇打劫啊，咩头，佢头先拍我膊头嗰下，根本劲似就系、是，喂，我捉到你啦，系咪先？你打劫啊嘛，即系嗰个感觉啊，系咪啊？系啊， 系啦，佢就话啦，女嘅突然间拧转面，然后咧双转身， 系啊，应该 转身张开两只手，然后就话，耶、yeah, ，你咁快就走噶？人哋要抱抱啊！ 你可唔可以攞起个麦啊？其实唔系咁重啫，系咪啊？系啦，你啊， 点样惹法啊？喂，佢正将 系啦，我哋你俾翻嗰句对白佢先。 Yeah， 人哋要你抱抱啊！ 人哋要你抱抱啊！嚟啦！ 哇，走啊！恐龙啊，砸地球啊！ 你却失调，实在我心好想撒娇。平时并那许多限制围住了，我有这种需要，我有这种必要，但尚有一些困扰。路上上演只恐怕太招摇，静待晚间洒一两招。谁人白昼呼风唤雨，而夜了情人前面报销，情人前面折腰，情人前面撒娇。这种乐趣我也要，我也要，平日威风的眼看远化了，远化了，像孩子般叫。我也要，我也要，同志的心都让你看见了，看见了，等你看我，我会笑，我会笑。旧日发质，今天再笑一条。就是女子方可撒娇，情人共处许多限制忘掉了，柔情何谓太多，豪情何谓太少，谈情何谓太娇。这种乐趣我也要，我也要，定日威风的硬汉软化了，软化了，像孩子般叫。我也要， 我也要痛知的心都让你看见了，看见了自然的需要，你也要我也要。 好啦，翻到嚟我哋直播室现场啦，好似喺巴西嗰啲卫星通讯咁样咧。咁郑伊健嘅撒娇啊，我哋再次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咧。嗱，听收音机系冇问题嘅，但系头先如果咧你上网咧想望住我哋画面咧，你会发现真系有啲卫星通讯系统咧出现故障嘅，所以窒下窒下咁样咧。 系， 我系怀疑咁样嘅。 咩啊？ 连个 network 都 feel 到今日阿展撒娇咧， 地动山摇啊， 个气场太强劲， 顶唔顺啊佢。 系啦，嗱，咁咧头先我哋动作啊示范咗好多啦，但系其实咧动作呢啲咧只不过系外加功夫嚟嘅啫。最紧要系咩咧？即系个内功啊，个时机啦，所谓嘅 timing 啊，或者次数咧。我哋直播室即系办公室啊，有啲同事咧，简直系嗰啲资深嘅情场女杀手咧，听到我哋讲呢个题目咧，都话有啲嘢咧要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我哋咧亦都系呢个时候咧接驳咗阿根廷嘅同事咧， 系 有个远方， 睇佢有啲咩想分享， 系啦，睇佢有啲咩想同我哋分享噶吓。 听下成功。娇嘅女人最重要咧，就系撒得够自然，就唔使下下都咿咿哦哦咁，咁先为之撒娇嘅。嗱，撒咗都唔觉咧，呢个先系至高嘅境界。个男人咧神魂颠倒，又唔会觉得你烦，又唔会觉得你脑残，全盘都受晒，咁咪为之成功啦。咁就为之 very good 嘅撒娇啦。 好啦，呢个咧就系我哋嘅蔡主任咧， 系啊，蔡经文 杀咗都唔知系嘛， 佢就话要用杀咗都唔知，同埋就唔系要下下杀嘅。系啦，咁但系好明显啦，佢系属于成熟嘅代表啦，唔知道我哋小鲜肉嘅代表 熟女 系啦， 系啦，好值钱噶。但我哋有阿宇咧，就系、是、呢个二十几岁嘅代表。你觉得头先阿敬文讲嘅，你觉得合唔合理咧？大声啲。 完全不合理。 哇， 系啊， 唔使惊，虽然佢级数大过你咋，但系你可以照顶住佢噶。 咩级数？ 你话咧？ 系啦，即系上司级啊。 咁梗系啦， 最成功嘅撒娇，梗系好似《撒娇女人最好命》入边套戏咁样，男人系风，我哋女人梗系沙啦。咁要令到啲男人咧觉得自己好威威，好有成功感，咁我哋梗系要扮下傻，有时讲下真系噶。好劲啊！点解会咁样嘅？ 喂，我要停一停你，停一停你， 真系而家都仲用呢招噶？ 你可以出书、啊，我得阿宇，我而家先揾到你最强嘅地方喺边度啊？ 撒娇对付男人， 系啊！你可唔可以讲多几次头先嗰几句咩话？ 真系噶，好劲啊你！点解会咁样嘅？ 惨啦！我觉得咧，以后我唔想同佢讲嘢。 系啊， 平时我有同佢教过佢咧，可能我哋话你都有教佢噶，可能你教佢 send 个 email 或打个稿咧，佢真系会话真系噶，哎呀好叻啊你！原来系搵我哋笨 嘅 啫。 有嚟嘅呢个， 有阿田喺度讲翻呢几句说话，睇个反应会系点样啊？ 你有冇讲过呢几句噶？ 系啊，真系噶嗰啲啊，你嚟啊！ 真系， 佢自己都过唔到自己个关啊！你明唔明啊？ 真系要讲价， 真系讲。 而家俾我噶啦，唔系唔识啊嘛？系咪真啲啊？系咪顺耳啲啊？ 因为你仲要比阿蔡敬文再高一级咧，你明唔明啊？所以有唔同嘅。嗱，你未讲完嘅，仲有啲乜嘢咧？咁 有咩招数咧？你觉得？ B B， 你好讨厌噶。 广东话点讲啊？呢句得唔得噶？ 我觉得佢讲得出，同埋佢经常讲， 好讨厌噶。 B B 你好衰噶， 我好衰 ，O K 噶。 咁佢哋通常讲真，啲男仔你咁样讲嘅时候咧，佢会有啲咩反应噶？ 唔好咁啦 ，B B 做完嘢咪陪你咯。 系啊，我个方法就系唔好咁啦，你走开啦，咁跟住就拱走咗佢咯。 但系阿宇，你讲咗个重点，你就算撒完娇，佢个答案都系话 B B 唔好咁啦，我仲要做嘢啊，佢都系唔陪你啊。 唔系，咁佢有陪噶嘛？咁 哦，佢最后有陪翻你， 咁你都要 嗱，佢即嗱，而家又嚟第二招啦。有阵时佢又会觉得咧，咁我都知道做嘢紧要嘅，俾人哋个感觉咧，佢系体恤别人嘅。 再要加上咧，用住一个楚楚可怜嘅眼神，再加啲眼湿湿咁样望住你，你真系唔陪我啊！ 其实佢平时讲电话把声唔系咁噶，佢有同我哋听1-7-2-3-8-8个电话。 系啊，平时啲听众打嚟嗰阵， 佢唔系咁噶， 佢会问我哋嘅听众。 好嘢， 你撒娇梗有另一个样噶啦。 你做咩净系打电话俾我？ 你 唔好同我哋嘅听众咁啦，吓走佢哋啊！ 犀利真系，阿田，你会唔会最后觉得你有需要学撒娇，定系都系由佢咧？ 我唔会用讲，我用行动我都话。 即系就全部用依偎啊，捶打 啊，一份人飞炮系埋去。 不过其实女仔咧，你有冇发觉啊？即系撒娇咧，佢系着数好多嘅，真系不论咧任何形状咧， 真系 佢拉住你只手咧，佢自然就做咗出嚟。 嗱，我都系嗰句，我系唔得叠字嗰啲嘅。 我咧有呢度，即系其中佢有一句好好嘅，佢话咧喺嗱女人喺女人面前要做女汉子， 够 tough 嘅， 系啦，即系喺女仔面前啊，但系喺男人面前咧，你就要扮一个小鸟依人，哇，一个 但系你系大鹏展翅、哦。 咁大英有大英有 大英就博物馆噶啦，真系。 任何时候都是立法的适合时候，是特区的宪制责任，以及每一个的国民维护国家安全的应有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若果世界卫生组织未有承诺在30日内作出重大的实质性改进，美国会重新考虑在世卫的成员国身份。特朗普在社交网站上載一封俾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的信件，警告世卫若果在30日内未有承诺作出重大的实质性改进，美国会将早前临时冻结对世卫的资助改为永久性，并将会重新考虑美国在世卫的成员国身份。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与其相关的强雷雨带今朝早持续在香港以南海域发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67点，升433点，总成交金额718.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7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08元，升5元；腾讯控股427.6，升4.6；中国平安78.65，升1.45；中芯国际19.06，升1.12；港交所264元，升9.2；友邦保险70.35，升2.05；美团点评124元，升2.1；小米集团12.32，升2.8；平安好医生101.3，跌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454，瑞士法郎7.98，澳元5.054，加元5.555，新西兰元4.685，欧元8.4578。每百日元兑港元7.2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792。日经平均指数报20492点，升358点。港金现价报1606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41美元，卖出1736.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九龙湾启祥道去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但系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喺星河名居噶。重复多次啦，九龙湾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挤塞，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近着白沙湾码头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这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在比较影响就是入回西贡方向，龙尾排到去濠涌，出九龙方向只是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M 点点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何威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周大哥你哋好，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好啦好啦，我哋又翻到嚟十二点之后，风骚快活人啦，司机大佬大家好。不过个天气先， 30度，30度气温，相对湿度72%。 系啊，就话咧，开头就话成个礼拜都落雨，不过今朝翻工嗰阵时咧，即系都 OK 啦咁样。佢就话展望咧，听日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不过都会有几阵骤雨嘅。到到星期四、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咧骤雨就会减少嘅。 啱啱仲话星期六打风嗬， 上个礼拜 系咯，啱啱星期六。哎呀， 不過係去台灣嗰邊啊，同埋好似個風都就冇化解咗。 係啊 ，OK 嗱，今日咧司機大佬咧，其實同一個網上熱話有關嘅。咁啊嗱，我哋其實平時咧就比較少講咧所謂咩車款嗰啲啊，因為畢竟咧話就我哋係一個講汽車嘅一個小環節咧，但係因為我哋唔係咩專家咧，又費事真係喺度扮曬嘢趕客咧，我哋好少討論嗰啲咩車款啊，我啲咩型號冇乜心得嘅。但係咧今日咧。都要同你讲下咧，所谓跑车嘅条件， 跑车的条件 系啦，做咩啊？你三个发咗啊？做咩可能讲跑车嘅条件啊？咁样可能你话喂，我牛头角顺手唔想听，嗱你冷静啲，好一好先，因为咧呢个系最近网络嘅一个热话嚟噶，就话说咁样嘅，嗱你知啦，每个人咧心目中都总系会对一啲事物咧有自己定义嘅，例如你话嗱呢个就我心目中咧球星嘅条件嚟嘅，要叫做超级球星咧，可能你话喂又要靓仔啊，要身价好啊，又要入球数量多，咁你一拗咧，通常就拗到成个酒吧拆天咧，都唔会有定案嘅，系咪啊？你睇世界杯嘅时候咧，大家就互相捧嘅，哇呢个就话荷兰叻，呢个就话意大利叻咁样咧，总之就唔会停嘅咁样，嚟到车都系嘅，系啦， 即系你话跑车的条件系讲一个乜嘢嘅人先至可以拥有一架跑车啊，或者跑。 唔系， 系 什么叫做一架跑车？ 个人认为什么是一部跑车？ 系啦， 我就唔识车嘅，咁跑车咪系跑车咯，唔系有一个已经有个定义喺度。 唔系，你见到豪仔嗰架车，你唔会当我揸跑车噶嘛？ 唔会。 系啦，点解咧？你会觉得我嗰架唔系咧？ 因为你嗰个系七人车咯。 系啦， 好少七人车会同跑车会有咁样关 系。咁即系你起码都摆咗个定义落去，就话喂唔会系七个座位啦。 OK， 又或者可能你觉得喂成个大牛龟咁点跑啊？ 系 或者都唔快嘅，你个车去都系咁样 嘅 啫。 所以每个人咧认定自己嘅跑车嘅定义咧，都有可能系有啲 系有啲唔同嘅。 而家我明啦， 你开始明咩啦？你开始明讲咩啦？咁咧嗱，咁佢话说咧就有个YouTuber 咧，其实嗱我要戴定一个头盔。其实佢真心唔系嗰啲咧咩叫做惊天动地咧，嗰啲叫做网上大红人啊， okay. 即系唔系要贬低佢，而系想话咧，其实佢。冇諗過自己咧會引起軒然大波 嘅。其實佢都一個少少嘅分享，佢係一個 YouTuber。 佢係一個 YouTuber， 但係佢唔係去到咧嗱， okay. 舉例佢唔係嗰啲咩瓊姐嗰啲咧，即係你話娛樂網紅瓊姐咁樣咧，佢出一個 post 咧就真係會成個娛樂界俾佢移動咗噶嘛。咁你話佢嘅言論有爭議咧？你都覺得合理喎，但其實佢只係個好普通嘅 YouTuber、 okay.。 我上去，因為佢單新聞出咗之後咧，我特登上佢個 channel 睇下咧，佢個 subscribe 或者嗰啲叫 followers 咧唔係好多嘅咋，即係我諗都係幾百至1000內咧，咁真係唔算咁大。 Okay. 但係冇諗過咧，佢真係自己發夢都冇諗過。我都係想話俾人聽，我覺得乜嘢叫做跑車五大條件啫，你哋唔認同咪算咯，使唔使咧圍插我咧？ 咁會唔會 要笑到我咁緊要先得㗎？ 但 係 我見到佢個車又真係幾靚仔， 佢車幾靚仔嘅， 唔係 佢個車係無辜啊，你知唔知啊？好啦，咁所以我哋戴咗個頭盔先，即係唔係話喂，你哋電台都要講佢咧，係咪佢好紅嘅？係咪佢影響力好大嘅？唔係嘅，不過我覺得真係幾好笑， 同埋都引嚟咗幾 多討論。好啦，咁佢講咩咧？佢就話咧，佢就自己拍咗一條咧，佢喺停車場嘅一個片段。咁咧，佢就話嗱，我咧 就觉得跑车有五个条件嘅、哦，要符合呢五个条件咧，嗰啲先叫跑车。 嗱，有阵时令到大家在网上面有好多讨论咧，除咗佢嘅论点之外，佢嘅语气都系嘅。头先豪姐，你系咪模仿紧佢嘅语气噶？ 啊，佢语气咧，其实就我就模仿唔到嘅，因为咧佢、哦、中间系有几多生活化嘅用语啦，系、 哦、 啦、 okay, okay, okay, ， 有某一啲激动嘅情绪都出咗嚟嘅。 但系如果咧佢系就咁讲嘅话，啊，我个 唔系噶，佢系嚣张嘅， 即系啦， 佢系认叻嘅。 态度大家都要有一个谂法 啊！好啦，咁包括系啲咩咧？嗱，即系大家都有睇开呢个新闻都知噶啦。包括咧，佢就同你讲，佢就话：嗱，首先咧要有声嘅，一定要有声嘅。佢话系啦，仲要咧，佢话唔系要嗰啲改装喉，佢系要原装咧嗰啲声咧，就已经话又唔知咩沉稳啊，又要即系厚啊，把声要靓咁样咧。咁即係呢个首先第一呢就话佢觉得嗰个死气喉呢要够响。但个响得嚟呢就要原装。 咁呢 佢唔要你改装嗰啲声嚟嘅。 原装够响。 係啦原装够响。係啦。 佢係有首歌㗎。 係啦实不相瞒啦譬如我同阿田虽然有揸车啫。但我哋成日都对于嗰条死气喉嗰啲声呢、即係你有冇特别喜好啊研究嗰啲啊 其实系冇嘅只不过即係有时心目中使乜唔响啊。 係啦。係啦。 即作为一个路人嘅时候 呢 鬼唔知有架车经过咩鬼唔知你。你觉得你架车好贵，要俾人知咩？而家全条村都知啦，大佬。 心谂咗一句说话就系话收下你把声啦。 系啦，不过真系有分别嘅。我都虽然我都唔识呢啲嘢咧，不过咧你话嘈得好紧要，同埋咧嗰啲好似开咗个低音咧，你都好似离远听到，哇，好似有只猛兽嚟紧，系啦，咁所以佢开第一个条件咧，都唔系算太多人笑佢嘅。咁咧， 但我可唔可以讲少少？ 好啊，好啊。 我试过搭一个朋友架车咧，咁佢即系我谂系属于跑车嗰类嚟噶啦。 系 咁咪踩到呼咯，咁咪就觉得自己好型啦咁样。咁但系因为咧，我真系 唔准笑佢， 我冇笑佢，我真系个 layman， 我提问 问题。 啊！我喺你架车入边都听到咁嘈，咁 系 咪 咧？唔 系啊，我又未到咁嘅，我就话咧，咁系咪咧？即系。如果喺出面聽咧，就好似我平時喺度街咧，聽到嗰啲飛車嗰啲，呜好嘈嗰啲啊，佢話係啊，係咪好型咧？我話唔係，我都好嘈咁樣咯。咁佢就有啲 係 啦，我唔識欣賞，係啦，我得罪咗人添，真係唔好意思。 唔係真係㗎，你知唔知咧？我成日聽嗰啲聲都係咁嘅，你總係會聽到咧，佢有啲連綿不斷咧。嗱，佢哋嗰啲 踩即係明明咧，你喺停緊嘅時候，你好似見到佢咁踩有踩有踩有。 嗱，嗰只連綿不斷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對於中意呢啲聲同埋佢哋有研究嗰啲人嚟講咧，佢咁講嘅，即係咧佢。个声咧，佢唔会话就完咗嘅，佢好劲嘅，咁咧但系咧我呢啲唔识嗰啲咧，隔篱就话佢咪就系断气啊，同埋咧你觉得佢就系爆炸，因为咧佢不停喺度咁样啦， 好似冇出气口咁 啊，系啦，唔系好明显，但系我哋唔系太识嘢啫，因为我哋唔识欣赏，我哋 唔 识欣赏，好啦，但系佢就提出死气喉要够响，有声嘅就唔要改装嘅，好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咧佢话车身一定要够 low， 系。 个车身 系啊， 系 系 系啦，嗱，因为你 好都好似系 呢个都系嘅， 即系个起码，譬如我唔识车个感觉咯，好似我头先用 车嚟做例，即要重心低啊嘛， 系啦，即系嗰阵时人哋嗰啲咩车毛啊嗰啲咧， 系啊，哇，嗰 只长腿出嚟嗰啲咁样， 都试过噶嘛，系咪先？哇，即系如果你咧，你系坐喺嗰啲正正常常或者吉普车咧，你冇得做嗰个咧，一出嚟就净系见到只脚先，然后咧仲要。哎呀扶一扶我唔该，跟住成个咧好似爬山咁样拉出嚟咧，要够低啊嘛，咁样。佢就话咧车身要够低，咁然后咧最紧要咧佢系一定要阔啊。佢话窄又低咧唔得，一定要阔先得嘅，一定要阔先得嘅。咁然后咧佢再讲啦，佢就话佢觉得咧嗰个座位数目咧，一定要两座位。佢话无论点样都咧，如果净系得有四座位啊，因为有啲车咧佢就系真系前后两个咁样嗰啲咧。 后面嗰啲唔系啊，有啲 其实都 dog seat 嚟 噶 嘛，即系坐唔到人咁仔嘅。佢话都唔得。咁咧佢喺呢度咧就落咗一个好肯定嘅一个评语同埋结论。佢就话四座嗰啲咧。 就唔系跑车噶啦， 系啦， 系啦，扮跑车， 系啦，唔系佢就话咧，行开啦，仲加几个字嘅，同埋老土啦，又再加几个字嘅，系啦，哇，咁就得罪好多人。 好啦，但系头先咧，即系讲咗几样咯，话 要 响 啦， 要响啦， 车身要够低啦， 车身要捞低啦， 一定要两座位啦， 系 啦，咁然后咧，佢就话嗱，跟住系咩咧？一定要系内装要够干净。所謂內裝咧，即係話車廂裏面嘅配飾啦，嗰啲叫做即係嗰啲皮啊，嗰啲咁嘅設備咧，佢要夠新淨，唔可以太殘舊。 哦，即系我头先你话内装要干净，我就话哦，咁要多啲洗车， 系咯系咯系咯，佢话要新净啊，唔要显得旧啊，系啦，即系话如果咧你系嗰啲即系 即旧就唔系一个跑车啦， 系啦，你都第一时间你都话旧就唔系跑车， 即系有尘就唔系架， 我真系呢问啊吓，系咪通常跑车都贵噶？ 通常啦，啊唔系，又系有两睇嘅， 都系睇下你觉得跑车定夜晚。 系啦，系啦，嗱，我哋继续讲埋佢咯。然后咧，佢就话一定要系咧开篷嘅，但系开篷有分类嘅， 软定硬啊？ 一定要系硬顶开篷， 系啦。 佢话软顶开篷俾人嘅感觉 cheap。 哎呀！ 佢话软顶开篷， 我 再讲多次， 佢得罪埋我添。 嗱，系啦，你明明好多车主咧，一路睇条片嘅， 唔识车，但我隔篱嗰个听到可能会话， 吓，我架唔系跑车，仲以为 cheap， 系啦， 冇错 ，cheap。所以点解佢每一格嘅定义咧，都会令到咧每一个车主都话吓，唔系嘛，你咁样踩我，有啲人揸四个座位开篷嘅，就俾佢话。老土啊！你呢啲冇用啊， 四座位 冇错， 开篷咯， 仲要远嘅你嗰只 系啊，远开篷 系啦，好啦，咁所以咧，佢一话一定要硬顶，咁因为咧佢揸嗰架咧就真系硬顶咧，会好似变形金刚咁样咧，佢电子咁啊，做乜要鼓啲咁啊收埋咧， 系即 系好型嘅 车尾嗰度，车尾嗰个板咧会 打开， 跟住咧佢个篷咧就会自己 咁 样，就会斜咁样就收纳噶啦，自己会自动 嘅， 系 啦，咁但系佢就唔需要讲嗰句话，佢觉得软顶系 cheap 咧，就。首先佢啊，仲埋佢显得旧啊，佢话软顶显得旧同埋 cheap 咁样，咁跟住嗱咁啊，即系大家已经即刻呆咗话喂，大佬 有多嗱， 点解要咁咧？ 佢每一格咧都堆积，有人中唔 系啦，佢不停堆积嘅，系啦，咁然后 堆积 hater 系啦系啦，咁然后最尾呢个咧就唔系会争嘅，你会觉得笑出声嘅，佢就话啦。嗰、那個手掣，即係咧，我哋成日話剎車嗰個手掣咧，有陣時候我哋咪用腳嚟踩個 brake 啦。咁但係啲跑車咧，可能佢見到好多咧，就唔係用腳嘅，都係用手嘅。 係，即係 hand brake 啦。 hand brake 即係拉 嘢 咁樣嗰個咧，佢就 嗰個波棍要。 唔系嗰个唔系，嗰个系波棍系操控佢个引擎嘅，嗰个咧就系话刹车，即系好似锁咗上一上锁，系啦。咁有好多而家除咗脚之外咧，就用成个拉嗰个手掣咧，好大， 都系原始嘅， 原始嘅系啦。咁亦都系符合杜汶泽嗰个头文字 D。 哦， 做咩啫？拉拉手掣 ，bell bell， 咁我拉拉手掣就系呢个啦。但系呢位阿哥仔咧，佢就话啦，一定要用电子手掣。 哦， 佢话电子手掣系边种咧？以前我哋讲过咧，好细个掣嘅啫，即系好似咧，你攞个即系 开灯嘅一个灯， 开灯啊，呢个比喻差唔多啦，轻轻一扣咧， 系 佢就已经等于 lock 住咗你嗰部车，就唔使咧，好似头先我同阿田讲嗰啲咧，哇，成条棍抽起咁样嗰啲嘅， 系 咁就电子同埋手动嘅分别， 系 咁，但系佢就好坚定咁样二话不说就话。一定系用电子手掣， 系 佢话如果唔用电子手掣，仲用手臂嗰啲咧，佢又加咗几个唔同嘅形容词咧、 啊， 就代表咗咧系嗰啲方向啦，咁、 哦、 样， 即系又好土啊，又穿啊，又旧款啊， 系啦，然后就直情系讲埋个数目字出嚟，哇、啊，嗰啲咪咩咯，系、 哦、 啦，梗系唔会用啦，一定用电子手掣 嘅。咁佢都讲得几潇洒嘅，其实即系 潇洒， 系即系嗰个手掣，嗰个手掣， 哦， 嗰个手掣，嗰粒掣， 嗰粒掣，系啦，咪但 系 嗰个真系笑出声噶嘛，因为其实只不过讲紧你刹车嘅。方法啫，即系嗰个停定架车嗰个 break，、究竟系用咩唔同嘅方法？有咩咁激动？ 其实又唔系、哦，如果佢真系好轻轻地，我揿咗嗰个掣已经得啦。咁会唔会真系咁咁样？ 系啦，可能佢会觉得已经佢已经唔中意咁样啦。 系 啦，但有啲人就觉得咧，咁样拉嗰下咧，好有好有实在嘅感觉。 你谂下，拉停架，拉即系用只手，你只手拉停嗰架嘭一声嗰个跑车，几唔有型呢件事。 哦，系啦，都唔紧要嘅。咁然后佢最尾讲完之后咧，佢就再下一城。佢就话啦，所以我觉得符合呢五大条件，又硬顶开篷啦，内装又干净啦，车身够 low 又够阔啦，两座位，仲要系电子啪啪手掣咧，同埋死气候又够原装，已经好响啦。就话只有我嗰部跑车， 嗰部靓嘢， 嗰部跑车咧，老实实。我谂个代理而家咧系好唔想佢再提，可唔可以唔好再提啊？其实我架车本身系冇得罪你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样呢个就攞嚟玩啊？ 我只系想话佢架车真系几靓， 嗰架车本身系靓噶。 但系如果佢唔咁多嘅条件加落去， 咁我就想问啦，譬如我唔识咩系跑车，网民咧见到呢条片咧，令佢哋最反感系乜嘢原因？即系会话系觉得佢，除咗你都唔识车，你乱咁讲啊？抑或系跑车唔系咁定义？定系而家大家引出咗一个问题、就是，就系究竟跑车应该点定义先系跑车 呢、哦？其实你可以话咧，嗰、那个效果咧就系大家各自喺度争论咧跑车的定义，但系咧共通点咧都系属于耻笑佢嘅、 嗯， 因为首先咧，好似头先阿祖嗰个反应系最直观嘅，好多人话吓。 我嗰个系远顶开篷， 就 唔 系、啊、 跑车，嗯、而嗰啲远顶开篷可以系贵过佢嗰价噶嘛，贵好多噶嘛，可以。 当然啦， 系啦，咁然后咧，好多人就话，哦，原来冇开篷就唔系跑车，咁跟住咧就好多人咧就影住自己嗰啲拉里啊，林宝嗰啲咧，有好多都唔开篷噶嘛，嗰啲佢话，喂 ，sorry 啦，我呢两架唔系跑车嚟嘅， 我真系好想揾阿成成出嚟去访问下，你啲跑车 系啊， 佢系咩车嚟嘅咧？ 系啊，嗰啲咩幽灵啊，嗰啲 有好多陈法拉噶， 好多嘅，你知唔知有一个网上面咧有嗰啲 YouTuber 咧就真系玩车嘅，咁咧就真系你可以咁样形容大人同细路嘅比较咯，因为咧就即刻其中一个抽水咧就系嗰个呢个大人嚟噶啦，就问佢喂五大条件、啊，佢话咁啊，不如你睇下我呢啲跑车算唔算跑车啦？跟住撞鬼佬一数咧有十架，系啦，有平有贵，真系有平有贵，佢逐架咧喺度话。惨啦！呢、這个冇开篷，哎，垃圾唔系跑车，系房车嚟噶咋？哎呀，揸的士啦咁样，哎呀，呢架惨啦，唔够捞啊！哎呀，冇啦，冇啦，冇用啦咁样。 搞到网上面咁多 好 嘅车主咁激动、啊， 系好笑 晒冷添。 喂，咁人哋 嗰个晒冷即系最尾晒咗几架拉里同埋拖出嚟咯。 真系坚跑车嚟噶嘛？坚系冇开篷噶嘛？ 系好笑啊！即系所以咧，其实嗱，讲到尾。都系一个小朋友啫，即系佢唔系话个年纪细，其实咁佢真系即系唔系话好大影响力，佢真系纯粹分享下自己五大条件。虽然佢讲得就尽啲，但估唔到咧系引起咁多人咧，你话抽水又好，即系认真讲到咧，好多人而家咧连嗰啲车杂志咧都攞嚟抽水噶。 自己可能都质疑自己，究竟我呢个系咪跑车？ 系啦，有全部人都话喂，我都有五大条件啦，我又开俾你啦。嗱，即系嗱，所以咧因利成弊，我哋咧即系难得开一个题咧，就真系讲下车咧。唔知道大家咧，如果你有睇过呢条片咧，你有咩感想啦？又或者如果真系当我哋打牙教嘅话咧，咁你自己心目中所谓跑车嘅五大条件或者定义，即系唔一定要数五大啦。你觉得要符合咩定义咩嘢嘅条件因素咧？你觉得嗰架先系跑车？同埋咧，唔知道有冇啲专家咧可以同我哋，即系又唔使一定话车坛博士嘅，但系你玩开车嘅， 你头先嗰头先即系嗰个哥仔嗰 嗰 五 大 条 件，其实点解你哋会觉得咁好笑咧？系啦，即系我哋就用咗我哋嘅方法就话冇理由啊，我嗰嚿都贵啊，都有远顶，点解有咁嘅分别？譬如我哋好想知咧就系、是。其实软顶开篷同硬顶开篷咧，究竟个分别系点解嘅咧？即系点解嗰个哥仔佢理解就话，我觉得软顶系代表 cheap 同埋旧。咁实际上点解我哋见到咁多咁贵嘅车咧？佢唔做硬顶，佢唔做个贵啲嘅，佢做个咁 cheap。咁旧嘅咧，我哋都想请教我哋听众冇人识嘅咧，真 系。嗱，我哋讲咗电话号码先啦，18723888，18723888，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嗱，我仲有个咧界别咧，我都想邀请嘅，即系话晒我哋呢啲都唔系跑车嘅车主， 系啦系啦， 好想问下嗰啲嘅车主，如果你买过，你觉得第一，因为我哋而家就讲紧跑车的定义啊， 有冇啲入门级啊嗰啲？ 系啦，点解嗰阵时你觉得你系买咗一架跑车咧？因为佢具备咗啲乜嘢乜嘢乜嘢？ 系啦， 你嗰阵时买嘅第一架跑车，你觉得？点样就为之啊？我拥有咗跑车啦， 系特别系两座同四座咧，可能都系啲人嘅分别嚟噶。即系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就用赶绝外母奶型咧，就形容两座位啊嘛，自私车啊嘛。咁究竟咧呢位哥仔嘅定义就话两个先系嘅，四个唔系嘅。咁对于我哋啲车主嚟讲咧，当你拣呢啲座位嘅时候咧，你有冇都考虑过就系、是，哇，以后都系冇得拣两座位先？ 喂，我仲想知咧，会唔会你真系揸跑车，你出到街嘅时候咧，系容易得到更加多嘅艳羡目光嘅咧？哦不论你系识个男仔又好，识个女仔又好，系方便咗嘅，抑或系为你带嚟嘅麻烦系多咗嘅咧？即系跑车车主，我哋都好想即系呼吁你打电话俾我哋。 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啦，无人欢迎吓，大家可以讲下啦。究竟你自己心目中嘅跑车五大条件框下又好，大家正反双方交流下都好，无人欢迎啊！ 是说，狂风正悄悄靠近，看着没发现。成长于温室的你，看不见，听不见。童年被风吹散，现实来得太慢。You can't see what you can't see. You can't be who you wanna be.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堕落炼狱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想法大 笑般减退，开始想念童年的感觉，时光不会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一天开始感到习惯绝望，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If I knew this is what they call growing up,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无雨水散去，但觉得别泪，神光骚扰我思想，逃出烟圈，动力早被粉碎。童年化做雨水。 You can see what you can see, you can be who you wanna be。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电话号码18734881873，欢迎你可以打来讲一下跑车的五大条件，网上这个争议即是吃下花生，你觉得你有什么意见呢？你自己心目中的跑车要符合什么条件才对呢？喂，特别是有经验的车主，打来讲一下1873488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话，保就业计划下星期一起接受申请，希望企业在六月可以取得资助，估计第二期申请8月底展开。他说第二期申请的规则未定，但很可能会沿用第一期，要求以12月至3月的其中一个月份作为计算津助的标准，亦都有可能维持要求以3月的受聘人数作为监察。如果企业违反申请要求的不裁员承诺，当局会认真考虑是不是容许申请第二期计划。罗志光说，宽松处理第一期申请是由于雇主可能已经因应营运的状况裁员，希望尽快向雇主提供资金，达到保就业的目的。当局会在第二期计划清楚交代罚则的计算方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希望社会大众公道看待监警会早前公布的反修例风波报告。对于有监警会国际专家小组前成员形容监警会的报告是传播新真相，林郑月娥说，大家都有言论自由，任何人都可以表达看法，但这名国际专家来香港的时间很短，可能是1星期至10日，但监警会用了1年时间撰写报告，审视了很多资料，相信大家心中有数，哪个是更为掌握事件的真实。他又说，监警会的成员由26名来自不同背景、专业和经历的社会人士组成，认为监警会的报告可以令市民比较信赖。另外，林郑月娥说，星期四将会经深圳到北京，列席星期五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同日经深圳返香港。云南考加在清晨6点发生5级地震，至今已经造成4人死亡，23人受伤。内地传媒报道，震央邻近考加县小河镇，附近14个乡镇暂时未收到伤亡报告，具体的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国今日起对原产于澳洲的进口大麦征收80%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为期5年。澳洲农业部长利特尔·普劳德表示，澳洲并没有和中国打贸易战，实际上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亦有增加。但他说，中国正是以相对公平的程序，围绕澳洲认为贸易上不公平的方式处理问题。澳洲将会考虑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澳洲贸易部长白明汉强调，澳洲向中国出口的大麦并没有提供补贴或者是倾销。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骤雨减少。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63点，升428点，总成交金额72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7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08元，升5元；腾讯控股427.8，升4.8；中国平安78.6，升1.4；中芯国际18.94，系升1元；港交所263.8，升9元；友邦保险70.2，升1.9；美团点评123.9，升2元；小米集团12.34，升3毫。平安好医生101.9，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39，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5，人民币7.11，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日经平均指数报20514点，升380点。港金现价报1606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4美元，卖出173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二台通识60秒。 有时觉得攰攰地，有人中意饮杯茶去提下神嘅。不过你有冇谂过，有时饮茶饮得太急、太多、太浓，未必提到神，反而会令你觉得有醉嘅感觉呢？嗱，呢啲咧就系所谓嘅茶醉啦，即系当你唔系经常饮茶嘅人，然后突然一下子空肚饮太多太浓嘅茶落去，身体就有机会出现茶醉嘅情况，有好多不适嘅症状浮现。茶醉嘅成因系因为茶叶含有茶碱。茶碱和咖啡因的结构药理特性非常相似，进入了人体之后会加速体内的血液循环，如果摄取过量就会破坏体内电解质的平衡，令人出现心跳加速、四肢无力、站不稳等等的症状，严重的话更加有机会出现抽搐的。 声音演绎蔡景文，二台通识60秒。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系爸爸曾志豪啊。 知唔知金鱼有冇膀胱嘅？ 校长啊，我仔得3岁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鱼， 爸爸，我知啊，金鱼系有膀胱嘅，我仲知金鱼冇膀胱系浮唔起嘅。 阿仔，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鱼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29度气温，相对湿度78%，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总算啊天朗气清翻。 系啊，咁啊，我哋但系香港呢一阵子咧，嗰、那个历史科点考试啊， 系 都有啲嘅。 乌云密布啦， 乌云密布啦，系咪？ 系啊。 但你有冇？你又知唔知道？原来加拿大有一间大学嘅考嘅历史科， 系系 都出咗一啲状况。 有咩事？ 嗱，佢就话咧喺呢个卑斯大学啊吓，180名嘅学生喺今年咧考呢个历史科里面。考试的成绩非常之好，平时就算攞5、60分的学生 全部都攞滿分。 哦，我知點解啦。 點解？ 因為佢哋應該都係要 home office 咧，就要 home exam， 可能係直情係好似你屋企自己出到貓。 唔可能㗎。 係香港上次咪話有咯，我哋大學佢要求啲學生咧要有穩定 WiFi 考試啊。 唔係話考試我都有睇過㗎。 上次我哋咪話考試咯。 個鏡頭咧要影到幾大嘅 範圍。一定要影住自己啊嘛。 斷 WiFi 啊。係 啊，咁但係嘅意思即係話你都會喺 home office、哦、home exam、okay。我估佢係因為喺屋企。所以全部考到高分，因为抄功课。 嗱，同出猫有关系， 系 但系同 home office 嗰啲嘅特别嘅措施嗰啲唔关事。 哦，咁 大家 系同出猫有关啊？ 哦，系咪会唔会喺当考试嘅时候嗰、那个 screen， 即系佢可能有一个 screen， 突然间弹咗出嚟，系啦，大型幕，咁跟住咧就投射咗啲答案出咗嚟，定系或者系广播？ 唔系，你而家系要估佢用咗边一招出猫技术啊？ 系，你可以估呢一个先啦。 系学生嚟嘅，全部都系学生集体出猫。 咁系咪有啲嘢 高唔高科技噶？ 你系咪高科技？我觉得唔高科 技。即系你个装隔篱位就好低科技噶嘛？ 又未到咁装隔篱位嘅，但系同佢哋嘅。个个人嘅背景有关系嘅啦，因为今次咧就有成180多人咧，佢哋都系被取消考试成绩。学校就喺加拿大啦，但系呢180多人咧，几乎全部都系讲中文嘅。 哦 ，OK 啦，我明啦，请枪。全部都是找了一个即是扮陈大文那些人来考试。 哦、啊 請槍咯。 在大陆呢那时都很多的。 是啊有替身的嘛。 是啊。所以跟住呢他后面呢先至用很多的方法呢验证。验证下那个人是不是那个人。 即是你想想我是拍套弹钢琴的戏、啊、我找了李云迪的手那我实赢啦是不是是不是这样。 嗱这个就是类似的方向啦、啊。因为呢、okay。 他就说你要讲一点背景先。他说原来入读这间大学的学生咧，通常你咩国籍都好啦，通常都几有钱噶啦， 非富则贵 系啦。所以佢话哋入咗间大学之后咧，好多时候咧，买车啦，去夜蒲啦，识男仔识女仔啦， 大学生活就系呢啲啦。 呢、這个就系佢哋嘅大学生活嚟噶啦。平时咧，佢哋要交功课嘅时候咧，好多咧都系俾钱请枪咧去帮佢哋完成嘅。佢话咧一位咧代考嘅枪手咧就系咁讲嘅，每年咧系有人可以花50,000加元嘅学费以上嘅人啊，即系佢哋系俾超过50,000嘅加币去。俾人幫佢做功課嘅，呢個就係佢哋即係會做嘅事嚟㗎啦。咁樣，尤其是呢間大學特別多咧，可以話係富二代，而嗰啲富二代就更加係 咁，梗係攬多錢， 可能係華人嘅地區啦。咁樣咧，佢哋就去到加拿大嗰度讀書、嗯，所以去到嘅時候咧，就更加放任啦。咁樣，咁今次咧呢個嘅集體作弊咧就歷史科啦，因為咧就話咧本身咧上學期歷史科咧嗰個考試咧嗰、那個开卷考试啦，老师出咗问题之后咧，就俾时间学生咧就揾出一个正确嘅答案。结果咧收到答案嘅时候咧，老师批即系改卷嗰阵时就发现啦，点解嗰啲平时低分嗰啲咧，全部都可以考到100分系好劲嘅。开头老师改第一、第二份咧，都仲自己咧个人善良啊， 即系哎呀真好啦， 老怀安慰啊，生性啦， 终于真系发奋图强啦。 怎料原来俾佢哋知道咧，原来啊已经系有一组有人。就是将去即偷咗呢个老师嘅试题，揾埋个答案，摆咗上网上面咧，就用钱嗱，你俾钱我就俾个答案你嗰样嘢，所以嗰啲咧嘅 咁都得 富二代咧，佢哋就照样就有读书嘅，净系读咗呢一题。因为已经知道答案啦，就入去考，所以咧就个个都攞满分啦咁样。 但系啲人真系吓高分又有少少无知，咁佢 即 系 应该出少少事啊嘛。 但系我大家都系一模一样嘅，咁点可能答案系一样嘅啫？ 系啊，嗱，佢哋就一样啊，搞到 一加等于二嗰个答案就个个一定一样，但系佢啲答题嘅唔会系噶嘛。 嗱、我又唔知佢嗰个历史科嘅，但 佢只不过大家都攞到咁高分啫。 系啦，但系学校咧就对呢件事好认。认真去处理俾你谂下，而家200个 集体出猫， 集体出猫啊咁样，所以咧学嗰个大学咧系有回应到嘅，但系佢咧就冇否认到呢件事，只系隐晦咁样话咧。我哋咧得到一啲考試問題，係啦，已經採取咗所有適當嘅措施咧，去保護翻學術嘅誠信，包括宣布考試結果係無效，所有學生咧 都会有一个嘅补考咁话嘅。 哇，俾我就冇得补考啦，真系。 点解？ 喂，你直情真系故意，你唔系嗰啲咧做到一半唔识，真系想装下人哋嗰啲咧。 系啊， 你 系 由第一分钟开始，你已经系谂住我唔考噶啦，你帮我搞掂佢啦。喂，咁你都冇心咯，我唔想你喺度出现啊。 所以跟住佢哋有个延伸嘅讨论，我觉得几惨嘅，但系都几现实嘅。嗱，佢简单嚟讲咧，就系劣币嘅留学生驱逐咗啲良币啊。 系 个意思就即系话咧，明明系一啲可能系大部分系中国嘅留学生啦，去到加拿大读书嗰阵时咧，做咗个坏嘅榜样，又出猫啊，又唔读书又剩啊，但反而咧就影响到边一啲咧，就系嗰啲已经系俾晒心机、读晒书、准备好去考试嘅人，佢哋要再考过。 系， 但系最惨嗰件事 吓，其他人都要考过，我亦净系嗰二百个添。 但系你谂，其实俾佢补考唔踢佢出校都好笑啦，你集体出猫。但系佢哋就话嗰件事点解而家咧系咪呢个就系呢一个 generation 啊呢一个年代嘅年青人佢哋会做嘅嘢，而且仲系大部分。是不良的风气来的，他们做的是错的。 有原因的，即是有背景的。首先第一，为什么学校不会赶他出校呢？是钱来的嘛。 是啊。 大佬，每个学费你刚才都说非富则贵嘛。 全部都是有钱仔。 你可能你 每年都成百万都走不甩的，分分钟。那我当然不会赶你出校啦。 嗯、 我即刻想回就以前周星驰陀威龙那些呢，那个什么姓什么强中学呢，你给钱就得的啦。我觉得那时候呢，这一出搞笑的电影呢，佢都有啲好諷刺現實嘅， 好似搞笑，其實 係 現實。 因為點解咧？你睇翻咧，佢其中一幕咧，就係周星馳想入翻去呢間國際學校度讀書。咁、個校長咧，佢係話校長喺邊啊？咁咧嗰個接待員佢話：哦，你係咪揾我哋經理啊？咁樣，即係佢將咧所有明明應該係學校職員嘅名稱咧，就變曬呢個係我哋經理，呢、這個我哋營業部主任。咁然後入到去咧，你唔係我嘅學生家長，你係我嘅客人。咁然後佢仲會嗰幕喺度話：哦，你想去讀邊間咧？我哋幫你望下個科咧，有冇位啊？哦，你有錢咧？哦，冇問題，咁可以讀噶啦。嗱，所以第一，佢系唔会踢佢出校嘅，因为有钱收。 系 咁，第二 佢保住佢间学校营运噶嘛。 系啦，点解我话咧？佢哋啲学生咧，会唔想去考试就请枪咧？我估啊，大部分咧，其实佢哋去到嗰度根本就系入去想攞张沙纸，攞个毕业位，跟住其实佢都唔使做嘅，佢富二代嚟噶嘛，可能就系话喂。你起码去外国读一读书啊，浸翻啲咸水，咁你翻到嚟帮爹哋做嘢，我都可以话你喺嗰度双博士学位毕业啊，系咪先？咁佢系唔使真系识 嘅。其实咧，又真系有啲现实咧，又真系睇到啲嘢嘅。因为我有朋友即系喺外国咧，佢话真系咧有两批人嘅，有一批真系好有钱嘅， 苦读书嘅穷学生， 有一批真系好有钱嘅、真系买学位嘅， 系 真系睇，因为同学嚟噶嘛，你同佢读过科嗰时候，点解你？ 唔识嘅，点解个人 系啊？真系唔掂当噶。咁但系真系有一批咧，真系话系爹出去外国读书，浸个咸水翻嚟，你就得噶啦。嗰批真系苦读嘅，系真系会做 part time 去赚钱嘅， 先至可以完成到个学位嘅课程嘅。 嗰啲真系坚读书，同埋真系坐头嗰嘅好多行噶，即系佢如果喺 唔系我都坐头嗰好几行嘅， 我都系因为我生得矮， 系啦。我就因为老师话你唔好再瞓觉，坐第一个位， 我就系生得矮，系啊。 嗱，唔系因为咧，佢哋话。真的看到啲现状啦，勤力读书真的比钱嗰啲唔系富二代啦，佢哋好勤力坐晒头嗰几行咧听书，嗰啲真系富二代咧坐后面嗰啲眯埋黑眼瞓啊，或者系喂我俾钱你帮我签个到啊， 你知唔知香港都有噶？ 系有呢啲咁嘅情况， 周围都有噶啦，讲真。 香港嗰阵时新闻有踢爆过咧，网上嗰啲讨论区都有讲过咧，就系、是。喂，佢真係會揾人咧，揾本地學生。喂，唔該，我俾錢你。未必去到考試嘅、但係做論文啊，交功課啊。喂，麻煩你搞掂佢啊。喂，嗰度幫好多嘅、啊，即係譬如我好耐都冇計過分，可能你總分一百分啦，加埋考試，可能你交論文都佔咗你成個分數裏面一半以上。 所以你考試唔得嘅都冇問題、啊。 都可能拉翻到啲咁樣。係啊，嗱，咁即係你諗下對其他學生嚟講，我懷疑咧，本來冇二百個咁多嘅。 係嘛？ 可能嗱，你諗下個現象。 而家都話有一啲咧，即係學校都講。即系佢又冇直接话有咁样嘅即系作弊嘅情况，但系佢都会话，其实佢哋都好难分到究竟边一个有出猫，边个冇出猫。 点解啊？嗰个唔系佢嚟噶嘛？ 唔系， 咁你冇理由唔俾100分嗰个就 系 出猫噶嘛？ 系啦，可能你100分嗰个系佢答啱晒，可以攞到100分噶。 但你唔系话嗰个人直情系唔系换咗人咩？ 嗰班你讲咩啊？ 佢而家 系抄答案啊！ 我系抄答案啫， 已经抄咗答案，但佢哋要一扎人啊嘛。 哦、 但究竟嗰个数目嗱，我当佢哋有200人喺嗰级里面都要考试啦。有啲可能系都。 九十几分嘅，咁九十几分，佢平时都系九十几分，咁系咪就即系话佢一定冇出猫啊？其实佢哋都唔知噶嘛，而家嗰样嘢就 哦，因为我以为佢有啲咧，直情夸张到咧，人都唔系佢嚟噶嘛， 我唔系， 因为内地个招系噶嘛， 我哋话有啲情况会系咁啊，但系佢而家呢个 case 就系、是啊、 真人有备考嘅， 同埋咧，点解我话开头咧未必有二百人咧？但系好快就会变成呢个数量嗱，本来得你两三个出猫， 嗯， 喂，你俾我知道咗，咁我谂紧我咧嗱，一系就举报你，如果我唔举报你嘅话咧，我就蚀硬底噶咯， 系， 因为你哋嘅分一定系高我 嘅， 咁于是乎咧，即系又系嗰句啦，一系就打败佢，一系就加入佢， 嗯， 系咪啊？ 咁啊，梗系选择打败佢先啦。 打败唔到， 但其实嗰个魔鬼都好吸引嘅。如果话俾你知，我有唔系有试题啊，我有试题加答案， 系啊， 你要唔要啊？ 对 得住自己先得噶。 对得住啊，我攞到学位噶。 我都有读紧咯，咁系咪？但当然，我哋要叫大家唔好出 猫啦。唔可以咁噶。 不过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引诱，系真嘅。 所以都系嗰句，唔好太完美，即系不完美。可改善，咁咪唔知你一百分咯。 世界开始换过焦点，流泪了，住满海中沉淀。楼台下，你眼睛总会有星闪，来赠我最美好的遇见。任我数每个初春变了秋分，从月缺再满一等再等，让晚星照片滔滔这海中心，寻觅你似远偏偏亦近，原来这是爱，这是你将记忆覆盖，蓝蓝一片海充满了期待，原来有最爱我就会无惧将来，沿路再灰暗从没有离开，夜已深睡着都感染到伤感，能遇见也算一种缘分，任雨洒却听到心里有声音，提示我向你的心步近。 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嘅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嘅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 cover 人哋嘅作品到有自己嘅广东歌，呢啲咪上进咯。 坐落炼狱，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 想法太多，觸摸更多，直笑般減退，開始想念童年的感覺，時光不會回流。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no no no。 墮落煉獄八日做夢，漸漸的死去，想法太多，觸摸更多，直笑般減退，開始想念童年的感覺，時光不會回流。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一位本地独立音乐人，名字叫做 Tyson Yoshi， 开始做歌咧系因为中意唱卡拉 OK， 中意 cover， 但唱得多人哋嘅歌咧，开始觉得闷啦，就自己写歌。呢种转变都系佢今次题材成长嘅一种啊。作歌填词都系 Tyson Yoshi 自己监制 GC。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Tyson Yoshi Growing Up。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魏丹妮、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最尾丰收快活人五分钟。 好啦，嗱，琴日咧咪同大家分享咗咧，即系讲紧德国啊， 喺 餐厅咧就啊限聚令咁啊，咪1.5米距离，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做咗一啲动作咧，就嗰间咖啡店咧就俾咗顶十字，用嗰啲叫做游水胶条咧，就俾啲客人去戴住保持距离，系咪？ 攞嚟浮嗰啲啊，平时系啦， 系啦，系啦，俾住好啦。餐厅啦，而家去到呢个我哋一飞嚟去美国啦，咁喺餐厅啦，佢陆陆续续咧又开翻噶啦，因为 我都见到啊，系啊，但佢哋嗰啲确诊数字仲系咁高 啊，唔系因为佢咧都分，我见到啲 即系唔同嘅省市有唔同嘅情况， 佢就唔系全国，虽然佢系总共咧就好多人数确诊嘅，但有啲又比较少嘅，有啲陆陆续续复工嘅，咁啊嗰啲餐厅食肆咧又真系开始啦，开始啦，佢为咗吸引。有啲人嚟帮衬，咁你估嗰啲餐厅有啲咩伎俩嚟招来？ 减价 叫啲人去 减价， 应该就唔系价钱啦。如果唔系呢啲伎俩，应该个个都做紧啦。 同埋出唔到新闻嘅美女咯， 裸女添，我直接谂下会唔会帮到手啊？ 免费美女， 去攞嚟做咩先？ 唔系个免费美女，攞个餐俾你食啫。 O K， 好好啊，好啊，即系同人有冇关系噶？ 同人都有关系嘅，有关系嘅。 crossover 有冇关系啊？因为我而家见到佢哋嗰啲咧，即系会唔会餐厅啊，无端端搵阿米老鼠嚟招呼嗰啲小朋友、啊？ 佢应该冇咁夸张嘅，啲普通食肆嚟嘅啫嘛。 普通食肆、普通餐厅嘅啫。crossover 啊，因为咁样啦，佢可能树立咗一个特朗普公仔，你嬲佢嘅入嚟餐厅食嘢可以打佢 咁样，系啦。你中意佢嘅，你可以揽住佢嚟啜啜啜啜啜咁样又得咁样。 其实咧嗱，佢嗱即系咁样，你平时去餐厅食肆咧嘅时候咧，你系唔认识佢嘅，即系你唔系常去嗰啲嘅，你会以咩状态、咩状况喺外面望到啊，我先入去咧？ 哦，我要人多咯，我要 系啊，系摆啲假人喺度，唔系假人或者佢系演员啊， 系啊。我系要人多先入去噶， 系啊！即系你，如果你成条街都唔识，一间咧拍乌蝇，一间 梗系人多啦。 系啊，系啊，但系呢排又唔同噶喎，你太多人嘅话，你会惊噶嘛？你宁愿少人啲嘅话，我同其他人有啲距 离。你知外国唔可以用我哋呢个心情去谂噶，可能佢哋觉得人多咧先叫即系康复冇事正常。 啊，嗱，即系会有唔同嘅人嘅心态嘅， 系咯。 因为咧，譬如嗰间嘢冇人去，即系近如果而家咧，系咪嗰间店有问题，所以冇人？去啊，可能真系会同之前嘅谂法系唔同啊嘛。但系呢间餐厅咧，佢话唔得喎，近排开翻，所以都拍乌蝇 啦。 咁我哋都要揾啲人嚟招呼下。 要啦要啦。 咁点啊？我点样先俾到出面啲人睇到我间餐厅有人啊？ 夏姨， 真系应该要揾啲林 记有饭盒 帮帮手啦， 系啦。 饭盒都悭翻啦。 哦，纸板公仔啊！ 真系头先阿祖祖咁讲。 哦，纸板啊！ 佢唔系纸板， 系咩啊？ 真系揾啲假嘅假嘅公仔人咧，系真系1:1咁大个嗰啲。 咁我入对落走啦，我见到我唔惊咩，大佬。 我听到，你睇我真系起鸡皮啊，大佬。 唔系咯，佢搞笑噶咋嘛？ 仲要讲紧咧，嗰啲侍应咧系真系咧， 俾 做戏做戏做戏做全套， 我系抹嘴啊， 唔系啊。先生你要啲乜嘢啊？ 我帮你报啲茄汁啊， 系啊， 系咪 keep 住喺度？ 啱啊，佢真系。 係咧，真係做埋啲幫佢倒酒啦、倒水啦，即係招呼啦。 佢真係一個嬌名， 好似 係佢係玩嘅啫嘛。佢唔係，佢冇理由當呢個可以招來生意嘅方法嘅噃。 因為佢話咧，因為啊，就會咁樣嘅，因為佢希望咧可以俾人哋喺外面感覺到咧， 裏邊係營業緊嘅，係正常運作嘅， 係 啦， 咁跟住咧，又或者佢話，因為可能咧又要保持下距離咧，咁啊費事打啲交叉嘅時候咧，咁咪揾個人坐咗喺度。但即係佢純粹都係貨分嘅，即係唔係 啊？應該係啊嘛。 係搞笑嘅，但係問題佢話。出嚟嘅效果 OK 嘅喎， 哦唔係，你話打個交叉，即係話嗰啲人就壓咗個位置，你就唔好坐佢隔離，係咪咁講啊？ 佢有啲咁嘅諗法嘅，但係佢主要原意咧，但係真係俾出面嘅人睇下，喂，裡面人幫襯，不如我啲入去幫襯啦。 跟住 佢 見到 係 假人嚟嘅， 係啊，跟住咧，當然啦，啲人入到去就咁嘅，跟住佢就。诶，罚分咁样系啦，即系佢，你知外国人 真系民情唔同啊，系啦，国情都有分别啊。 如果我哋香港有间餐厅咁做嘅话咧， 坐位大家利是咁样， 汹涌啊，应该会。 公仔好靓噶，佢唔系真系好似指责嗰啲咁噶，佢真系 靓极都系假人啦。你叫一个真嘅人去 serve 一个假嘅人，但系唔系一个半个。 然后仲要有对答噶，先生，你有啲咩投诉啊？你讲俾我听啦。你就咁坐喺度都冇用噶，系咪 你唔好太嬲。你攞到而家一个嘢都唔讲 啦，系啊，同埋先生啊，你究竟几时先离开张台啊？我哋要翻台率噶嘛，你坐喺度唔走咁样， 跟住咧佢就开始 正咁相计 ，A 台摆去 B 台 ，B 台搬翻 A 台，我帮你哋换 partner。 我谂咧，如果呢啲假公呢啲假公仔咧，真系唯有揾翻我哋成日话香港澳牛对付佢先得噶咋？ 点解咧？ 澳牛可以对付到佢咯。喂，讲有咩？有咩？走咗。 而家好礼貌嘅人哋话， 咁即系个底都喺度。 嗰个好礼貌，我上次咪帮衬啦，我郑宝黄生派嘅招呼三次。 括弧啊，以前澳牛 啊， 但系佢话咁样，佢话其实都系一个卖点啊，但系即系希望引嚟啲人咧可以入去帮衬，先再同佢解释。 哦，我以为佢应该用我哋今日教嘅方法啊嘛，我哋嘅适应集体培训，全部都系识得。先生啊，你想要杯咩冻柠茶？ 以为系 B B 啊，唔使先生。 B B 啊，你想饮冻柠茶定冻奶茶啫？听日再见啦，拜。